对。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超过十人无限期绝食。八九民运领袖黄丹在个人网站表示，绝食24小时声援香港反洗脑教育运动。大联盟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并没有回应他们提出撤回国民教育科的诉求，所以会继续留守政府总部，亦都会积极筹备不合作运动，包括罢课。至于规模，就要按形势和筹备工作而定。而在十名已经绝食两日的代表里面，退休教授何之君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成员黄瑞雄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停止绝食，但有三人新加入，目前有11人继续绝食。在昨晚的集会，大会宣布有超过8000人参加。日本传媒报道，在日本政府意图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的问题上，截至8月底，中国曾经多次非正式警告日方，声称如果改变现状，包括在岛上建造建筑物，两国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报道说，野田佳彦政府以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为理由，表面上不回应中方的要求，但为了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采取了考虑到中方意向的应对措施，包括不批准东京都的登岛申请。不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昨日表示，有关买岛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政府会争取今个月内和岛主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就重申拥有钓鱼岛主权，日方对钓鱼岛的单方措施都是非法和无效。美国星期一是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至于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伦敦富时100指数收报5758点，升46点。法兰克福的 DAX 指数收报7014点，升44点。巴黎 CAC 指数升40点，收报3453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日会访问中国，将会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会谈，预料双方除了会倾到中美经济贸易，亦都会谈及南海和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和有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4%。 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阿粉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做任何事都一定会做好准备嘅。九月九号立法会选举，仲有5日就到，唔知你又准备好未？粉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啦。 路虽然难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会一小步一小步咁继续向前行。 你的 DBC 开放呀 ！DBC 系属于香港市民嘅， 属于你嘅节目，属于你嘅主持，属于你嘅直播室，将会全面开放，同大家进行零距离接触。 DBC 系属于香港市民嘅。 由星期一开始，一年六日， 星期一至五上昼九点半到下昼五点半，星期六上昼九点半到下昼三点半。 只要大家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就可以登录 DBC， 宣示你对 DBC 嘅支持认同。 究竟《风波里的茶杯》嘅大班同林毓华系点样做节目嘅咧？ 梁思浩做节目嘅时候系咪真系笑到唔停口嘅咧？ 十级自由风小班郑家富系几咁有霸气咧？ 仲有陈海琪、梁继章、 李丽蕊、 黎泽凡、 麦润秀、 颜联武、 康正川、 吴志森。 星光熠熠，乐也融融。 详细交通详情，请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 香港市民齐齐参与属于你的 DBC 开放日。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林郑月娥琴日就话呢个度日如年，跟住张炳良出嚟就话战战兢兢。市民讲咩咧？啊，嗰一句回应嘅啫，就系官逼民反，就咁简单啦。琴日林郑月娥出嚟开记者会，我一早已经知道噶啦。我当时咧。哎，我喺边度呢？我睇緊啊，我开緊会。我去咗长者安居协会开呢个理事会。我一睇咗网上面话林郑月娥八点半吓嘛。 八点几啦，係 出嚟见记者。八点半出嚟见记者呢，我即刻同我啲老友记讲，我一定我同罗志刚讲，罗志刚坐喺我隔篱，我一定系冇得褪。点解呢？你知唔知为什么林毓华考我们为什么我这么厉害呢？即是我一看到说林郑月娥八点半出来见记者，那第一一般啊有常识的人有 common sense， 对政治有认知的人当然是出来讲国民教育啦。为什么我可以立刻估到是一定没有弯转呢？林毓华考我们 有弯转，他就七点钟的时候 CY 出来见啲同学啦。 你啱一半唔啱一半。就是啦，如果是有弯转的政府从善如流的，即是好像林郑月娥咁讲的吹水，我真是黑人憎啊，咩从善如流 择善固 执。嗱，佢而家喺度呢，即係呢四字词呢係开始令人感到讨厌。嗱，我点解话林毓华啱一半唔啱一半呢？嗱，即係 CY 如果出嚟七点半见咗啲人呢，咁就根本冇八点半嘅记者会啦，咁所以错咗一半啦，只可以俾五分你嘅一条通识。 係咪？ 因为如果有弯转，梗係唔使问阿贵，梗係梁振英自己出嚟攞彩啦， 几时会益你呀？ 几时会益你呀？吹水我㗎，咁所以我见到係吹水我开记者会，而唔係梁振英开记者会呢，我即刻同阿罗志刚讲冇弯转，唔使讲啦。 出嚟就係撑㗎啦。 就係咁简单啦，呢个政府就係咁简单㗎。呢、這个政府呢，我话俾你听呢，而家今日几多号啊老总。 今日四号啦，琴日三号开。 我话俾你，过九月九号之后呢，就白色恐怖将会来临㗎啦。点解呢？因为而家仲有几日，呢、這个政府仲喺度忍緊。 拖囉咪呀。 唔係，你冇话佢拖，佢唔係拖，喺度忍。佢忍到爆㗎啦。如果过咗9月9号个立法会选举之后，就会现形㗎啦。嗰啲穷凶极恶，嗰啲咁嘅恶人恶相啊，嗰啲打手啊，就全部出嚟㗎。而家打手未出嚟。 但係你咁讲即係假设话9月9号呢建制派会赢咁解。 咪赢输都系㗎。佢、哦、一定赢㗎。 一定赢。 咪一定多过一定多过一半㗎。即係问题呢、這个民主派所谓反对派嘅阵营有冇关键少数嘅？我哋成日都讲就，你冇可能喺任何情况之下，喺呢个不公义嘅选举，喺呢个小圈子嘅选举，啊，有呢个分组点票，有呢个叫做我都好威憎呢个选举嘅，唔系一人一票嘅选举，呢、這个唔系 有功能组别， 因为有功能组别，仲要系比例代表制咧。 嗯， 就保证咗保皇党呢，就算你有六四黄金定律啦，你都系输㗎。你一定唔会超过35席㗎。你亦都攞咗30席嘅机会呢，亦都系微乎其微㗎。呢个系安全系数。所以换一句话嚟讲，喺9月9号选举完之后呢，嗰啲穷凶极恶嗰啲打手出嚟㗎啦。因为点解而家啲打手未出嚟㗎嘛。 民建联嗰班打手而家选紧啊嘛，工联会班打手而家选紧啊嘛，仲有嗰啲隐形打手、嗰啲扮中立嗰啲打手未唔敢出嚟啊嘛。虽然喺个论坛度已经狐狸露出了尾巴，但系露出尾巴啫，仲未露出你个佢嗰啲咩血盆大口啊嘛。啊，而家出嚟打手咧啊，平时咧时穷节乃现嗰啲人啊嘛，无端端整个陈庄勤出嚟，跟住今日仲有个王丽君 啊。 啊，王丽君好嘢啊！话你人净系啊，你老友记啊， 有我老友记， 你老友啊，你行家 唔系你老友记咩 啊？以前系，而家唔系啦，划清界线 啊， 不过唔系好老友。 喂，佢老公喺南华早报 My Rouse 写篇嘢，系认为应该要噶，应该去噶，呢个得呢个系爱民爱国教育。 呢啲人不知所谓啦，呢啲人咧，我唔系人身攻击佢。嗱，呢人咧就扮入中国籍，但系英国佬嚟嘅。我成日都话啦，好多人唔知英国有个规矩嘅，加拿大冇，美国都冇。英国咧有个规矩就系你取消咗英国国籍之后咧，你仍然有一次机会攞翻嘅。所以有句说话叫 bitter stock allowed to bite， 就咁简单。咬多口， 咬多口。喂，大佬啊，呢班人时穷节乃现啊！啲打手出嚟，王丽君讲咩咧？佢话你人咧而家就净系你呢个国民教育啊吓，即系咧就地产霸权嗰啲嘢你唔理啦。啊！即系洗脑紧要个地产霸权，梗系啦，我同意、啊。哇！地产霸权，我可以唔买楼，我可以唔帮衬你。啊！而家都有条友系咁啦。啊！不过而家唔好讲佢名啦，而家选紧立法会啊。喂！但系你洗脑咧系冇得避免噶、啊。嗱、啊，你睇今日咧，韩国个 Moonies 啊，嗰、那个叫统一教主死咗啦，佢就洗脑专家嚟。喂，大佬啊，洗脑系冇得避嘅，尤其是你玩啲僆仔，嗱，而家即系官逼民反啊，大佬啊！ 即系香港人，你觉得你入侵我啲即系经济利益，有时仲可以去容忍下，即系我有其他嘅空间去发展。 我最多同流 入侵我大佬， 唔系我最多同流合污啫。嗱，你睇到而家有啲候选人，不论建制派嘅好，不论反对派嘅好，有去炒楼，有去炒铺。嗱，我觉得呢啲唔系黑材料嚟嘅。炒楼炒铺咁嘅所谓 啫， 我理得呢个系资本主义嘅社会 活动。 你话地产霸权，我仲可以同你抗衡。地产霸权我都可能系得益者，因为点解咧？林毓华你层楼，阿老总你层楼，你都可以有得升值，你仲可以同流合污。你再唔啱，我打你唔低嘅，我炒板份咯。喂，洗脑冇得翻转头嘅大佬啊！咁所以王丽君今日写篇嘢咧，系啊，你讲得啱啊，就系洗脑紧要过地产霸权啊！仲有一样嘢，你讲嗰啲咩地产霸权，你嗰十个招数废嘅全部，本来系信二成嘅，而家发现信二成都死啊！因为点解咧？工厂大厦提供咧360个单位， 180加160， 你知唔知拆嗰之后可以起过千个单位噶？ 第二样嘢系真系眼前嘅，即系 呢啲唔系叫古惑仔招数咯。嗱，跟住仲有原则上嚟讲都唔啱嘅嘢。你将一啲休憩，你将啲休憩嘅地方，喂，第一就有每个区都有大纲发展蓝图嘅，一定有一定嘅休憩地方，同埋攞咗市民休憩嘅地方就起楼。喂，呢样嘢又啱唔啱咧？即系我话俾梁振英全部系呃你嘅。 咁咪话地区人士系唔会一定同意噶嘛？所以咧。佢讲咋嘛，佢都系话要由呢个区议会要讨论 噶嘛，啱嘅。呢个原则性唔啱，你唔可以攞走个休憩地方。呢个喺原则上嚟讲都唔啱嘅。嗱，我话俾你听啦，梁振英咧已经咧穷途出现噶啦，系一个冇用嘅，完全冇用嘅特首嚟嘅。佢净系有一样用处嘅啫，个用处就走出嚟车大炮，用处就走出嚟激死你啲友。嗱，你林郑月娥出嚟讲咩啫？琴日你几黑人憎啦，所以我系好叻嘅人嚟嘅，我真系我要认叻。我廿年前已经觉得梁振英不系一个不可信任嘅人，我十几年前已经认为呢个林郑月娥系一个庸官，系一个完全咧啊与民为敌嘅官员嚟嘅。你睇到琴日嗰个嘴面出嚟咩？从善如流，即系我哋政府咧，择 善固执，从善如流。 哇，俾佢呢啲咁嘅歪理咧，喂，你侮辱咗读书人啊！你侮辱咗， 仲有更加离谱嘅就话咧， 读圣贤书嗰啲人啊！ 我哋嗰个咩推荐呢个系德国啊，呢个系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委员会咧，欢迎啲人去嗰度倾嘅。喂，点解你要入委员会先可以倾先？你系听唔到市民嘅意见。 你梁振英啊，当日拿住张接凳走出嚟，就话呢个系。特区第一武器，好啦，你 选举嘅时候同埋选举之后都不停讲一样嘢，我要落区，我要拿住张接凳，我要拿住本拍子簿，我拿住支铅笔，我落去听市民讲嘢。有几万个市民，几千个市民聚集喺你个办公室嘅楼下，就系想见下你啫。咁点解会有张空凳出嚟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 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何国辉。DBC 要继续，唔好放弃。Raise Kong， 全港市民，无论你今日点样，耶稣都爱你哋。洪小琪， 支持大班，布太， 支持 DBC 数码电台继续发声。群社， 我系梁继章，一百一百，一呼百应。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大班继续努力，身体健康。何生 支持数码电台 DBC 继续发声。王女士， 郑大班出入平安，保重身体，希望继续开咪。陈生同陈太， 我们需要 DBC， 更需要自由声音，大家努力争取还声于民，加油！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你哋所有员工，我哋无言感激。钟女士，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7， 官逼民反，你令人愤怒啊！你明？即系你兴系乜嘢咧？嗱，我哋唔好理嗰个国民教育啊，究竟系啊谁是谁非？作为一个政府。有咁多市民，咁多学生，咁多家长，而家连啲学校啊，而家令到啲校长啊，本来支持建制嘅校长，嗱呢班人咧系嗰啲中立嘅，绝对中立，甚至乎系中间偏右嘅。嗱，校长多数咧啊都系比较建制派嘅，佢哋都走出嚟觉得左右做人难，都好希望政府咧唔好逼我啦。今铺我帮你唔到啊，大佬，你可唔可以俾个空间我， 俾条路我行下， 俾条路我行。 你先撤再议咁简单一样嘢， 你唔嗱，仲话开咗四粒钟会，嗱嗰啲咁嘅凉粉报，今日有个报道就啲、是、官场消息，就话佢哋阿林郑月娥点解迟到八点半先出嚟咧？就系、是、4点可以开始开会，开咗四粒钟系研究咩咧？就有冇得褪？跟住结论就冇得褪。 跟住分析利弊， 分析利弊，跟住咧就话咁，譬如褪前五年得唔得啊？佢就认为咧，就算话五年咧，你呢班咁嘅反对派都唔会支持噶啦，咁所以就死人都系撑噶啦。咁啊，我阿胡鸿旭佢死，嗱胡鸿旭佢死咧，唔使同情佢噶，呢个系死事嚟，应该同嗰啲塔利班冇分别噶。呢啲即系绑晒周身炸弹周围走嗰啲人嚟噶。你胡鸿旭就以为自己真系好掂，又系以为自己好打得。胡鸿旭，你老实讲，你以前啊都唔系一个咩民主斗士嚟，只不过你咁一个开明嘅人士嚟嘅啫。一直以嚟，胡鸿旭都系一个建制派嘅人。老实讲，只不过系开明建制派，从来唔系一个民主派嘅人。今时今日，你有少少公信力，就因为平机会，因为嗰条平机条例，当年啊，你喺个立法局里边，你推咗一条。啊！嗰阵时仲有 private members bill， 即系 立法局议员私人草案，你整咗一条叫平机条例出嚟，咁大家就尊重你，记住你，但今日烧晒噶啦，已经燃烧晒，你已经完全冇公信力噶啦， 老本都冇埋啦。 啊，咁你仲走出嚟啊，大大声声前个礼拜俾信报访问，我女外都是人，啊，人已经质疑你噶啦，咁跟住咧就走出嚟话俾人听咧。我女外不是人，仲以为胡鸿旭有料到，胡鸿旭系冇料到嘅。胡鸿旭做咩啫？佢个委员会个名系咩？系开展国民教育啊嘛，根本唔系一个咨询委员会嚟噶嘛，系只不过咨询如何开展啊嘛。咁你而家走嚟话俾我听，胡鸿旭会搞掂噶啦？胡鸿旭搞掂咩啊？啊，胡鸿旭搞掂乜啫？你以为胡鸿旭行出嚟哦？因为胡鸿旭一个人冇用嘅，就算李柱铭今日啊。就算余若薇今日啊，佢啊，如果啊，肯即系发咗癫啦，当然系 大班啊，与民为敌嘅嘢咧，发咗出嚟都死啊！ 唔系我当今日发咗癫啊！呢啲所谓民主之父、民主女神走出嚟话我撑国民教育，佢即死啊！听日即刻死啊！因为你唔好搞，搞乜都冇搞，唔好搞我哋你睇到而家嗰啲娱乐界嗰啲人嗱。在美国呢，在外国的娱乐界呢，就那些明星呢可以做州长，可以做总统。原因呢就因为这些明星呢个个受过教育。第二样东西是比较开明的人士。同埋他们呢亦都是在这些政治啊意识形态那里呢企到好前的。啊香港那些娱乐界的人呢第一个学样有问题啦。改善中啦，啊！不过我哋都唔系睇小人，冇读得书少。李小龙都话唔好坑我读得少书，但系问题呢一班人咧，为咗上大陆揾食，啊！一除咗喺嗰个六四嗰时企过出嚟之后咧，大家咧因为要揾食嘅问题，我哋唔怪佢每个人呢个揾食。 大班有一个例外，啊，有位年轻嘅系歌手喺内地嚟到香港定居，叫张敬轩。佢寻日亲自去到呢个现场， 讲紧呢样嘢， 咁啊就讲紧就话佢以佢自己嘅例子， 我就分析紧呢样嘢咯，我分析紧， 嗯，请讲。 一般嚟讲，佢哋系揾食，第二样意识形态唔系好强。嗱，我唔系睇小佢哋，因为呢个系佢哋个人嘅修养啊，同埋香港一般人咧，其实喺殖民地时代已经开始受奴化教育噶啦，唔系好嘢嚟嘅。殖民地时代咧，都系受奴化教育、填鸭教育嘅嘢。嗱，呢班人咧。挂住揾食啊，揾到钱啊，咁一般嚟讲比较保守。但你睇到嘅今次因为搞啲小朋友，因为个个都有细佬哥㗎嘛，嗱，你唔好理佢抽水好唔抽水好，全部涌晒出嚟嘅大部分啊，尤其是有细佬哥嗰啲啊，着黑衫，嗱，你话张敬轩好边个好，但系都有啲贱人㗎。有衰人㗎喇，好似高志森啊、谭咏麟啊、王晶啊，仲有个黎小田啊，黎小田啊咩人啫，仲走出嚟话撑国民教育。喂，你冇仔女啲人你走出嚟撑国民教育，可能佢哋好多出面佢都唔关心呢啲人不知所谓㗎。咁兴㗎嘛，呢家係辣兴咗香港人。嗱，我哋冇得倾㗎喇，而家我哋呢就搞緊一个叫做全球香港人，唔係华人啦，全球港人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嗱，我哋就呼吁啊，我哋开始搞噶啦，我哋因放咗工咧，唔系放工啊，有排未放工，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即刻叫我啲同事咧，乜嘢都唔好做，搞一样嘢先，先搞个 Facebook， 搞个网页，就系，是，全球华人、全球港人反对国民教育，呼吁全世界啲香港人。去当地嗰啲平时唔做嘢嗰啲贸易办事处嗰度抗议，包括香港嘅留学生冇得倾㗎喇，而家出口转内销，内销转出口，我唔理你。喂大佬啊，你而家系玩残香港人，你而家当唔系呢个都唔系国民教育嘅问题。而家睇到呢个梁振英嘅政府嗰种粗暴啊，你睇到今日大公报啊，文革式嘅清算人， 大头啊， 点名 四张大头相绝食风波黑手现形，你读咗四个黑手俾我听啊！林英华， 第一个叫黄黑廉啊， 黄黑廉系人都知系边个，使你讲啊？喺路都系教协嘅中间分子啦。第二个， 第一个叫黄瑞雄嘅家长嚟嘅， 我都唔识佢嘅， 起佢底又话佢系公民党嘅成 员。咁啊，公民党点咧？入个公民党点啫？如果今日系民建联，咁你会唔会摆佢喺度？ 陈识之。家长代表 陈识之只不过帮阿肥佬禮打个工， 打个几年工， 收尾咧就话觉悟啦， 佢当佢就系佢嘅， 咁 你 又 翻马仔嚟噶啦， 又翻翻一周刊度做，但系陈识之从来都唔系搞政治嘅，佢只不过系一个文笔好好嘅， 佢写人物宣 写手嚟嘅。 好感性嗰啲文章 啊，识之搞个政治嘅啫，啊跟个肥佬礼就系、是、就系、是、黑手噶啦，咁啊大王喺周刊里边 咧，一集团都系 一集团里边咧，啊 出出有好多人噶吓、啊， 都过千个伙计啦， 系咪啦？ 喂，你身边嘅何国辉都系喎， 佢之前黑手添啦，佢就 是、 CEO 嚟嘅， 仲有一个韩连山， 呢、 這 个 呢个六十几岁 嘅戒表老兵啊，呢、這个戒表老兵啊，呢、這个死运老兵都系， 喂嗰班僆仔。即系我成日叫佢僆仔，其实有啲不 青年人嚟 嘅， 青年人。 但我中意叫僆仔亲切啲、嗯，其实亲昵嘅。啊，喂，而家我哋香港喺几廿年啊，自从六四之后到而家，未出现过新嘅，社会活动家 嗰啲系啦。 而家我哋见到希望啦。嗰日李柱明讲喺我哋嗰集会度，佢话佢而家死而无憾啦，因为见到有黄之锋呢啲人出现咗， 仲有啲小朋友阿 Ron 嗰啲咁样啊 ，Johnny 啊， 佢终于咧，佢觉得有希望。嗱、嗯，讲起我哋嗰晚咧，我而家喺度呼吁啊，不过我都喺网上呼吁啊，因为我哋啲同事咧就原来影相已经漏咗好多相，我希望大家提供啲相上翻 Facebook 度咧，主要系边啲相咧？我哋缺乏嗰啲演讲嗰啲友好啊，嗰啲嘉宾嗰啲相。来来去都系影我，有咩用啫？影李柱明， 所以好多人上去讲嘢噶，系啦， 好多人你唔系我啲同事有影啊，你都有影啊，林德华家有影啊，但反而冇影其他嗰啲演讲嗰啲嘉宾啊、嗯，所以希望呢同希望呢我哋啲老友记咧，嗰日好多人影相啊， 好多嘅群众 摆啲相，摆啲相上 Facebook， 即系我哋洗洗，因为我哋搞嘅个专业，因为好多同好多听众咧，嗰晚冇机会去咧，即系虽然嗰晚好多人万人空巷啦，都算吓，喂。是好想重温一下，咁我哋整理緊，但原来发现我哋唔够相片。 哦、啊、希望可以呢、這个就一个开放社会群众马上。刚才大班讲嘢好重要啫，我睇整场嘅运动，比如我观察咗香港社运动即係廿几三十年。今次最少政治嘅人造色素渗入㗎、嗯。即係佢个单纯埋咁多嘅新面孔，本身其实冇任何嘅政治联系。冇任何嘅政治议题系喺当中，就关系到大家关心我下一代整个嘅即系思想教育嘅问题。所以今次嚟讲，政府佢判断啲事情，如果好似大公报咁睇，仲系啲政治嘅敌我而分化咁样睇啦，呢个问题完全错配嘅，亦都系呢个错判问题，将会影响到整个香港会陷入即系特区政府更加系举步为系失信于民。完全冇咗个公信力同埋判断力，政治智慧执行力都弱噶。咁、啊、样政府如何？ 琴日都有啲咁样嘅反对嘅声音，反对呢啲反对嘅声音咧，就话：喂，咁你教坏啲细路仔啫，咁又咁就整你咁嘅吹水鹅出嚟，你咪教坏系人咯。你自己唔讲道理，你自己又话个门常开， 唔系啊？个问题真系，我当啊，我而家当啊，我当呢一个反国民教育系唔理性嘅，我当系唔理性啊，我讲明啊。就算是你咁多人出嚟反对，你作为一个政府就真係时候从善如流，从善如流就真係撤咗去，大家再嚟一个理性嘅讨论 再议啦。 其实呢一个呢，如果係一个民主嘅议会，一个民主嘅国家呢，已经可以策动呢投呢个不信任动议嘅对呢个现任嘅政府。 呢件事完全唔值得责善固执噶嘛？有啲嘢 呢个责善固执、 责恶固执啊！今次 呢个咁嘅呢个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车毁人亡啊！喂，呢、這个政府咧玩完噶啦！我话俾你啊，如果乜嘢唔使讲，你唔好再同我讲咩地产霸权啊！唔好讲咩搞咩地产咩港人港地啊！而家你唔好讲嗰啲嘢先。嗱，我哋今日咧，我哋有个老友记咧，摆咗一个制作咧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嘅，就讲咩叫度日如年啊！哇，嗰两条片好靓嘅，有条片咧就影晒我哋香港老人家点样好辛苦喺街嗰度，八十几九十岁弯起条腰执纸皮，执嗰几毫纸啊，嗰啲叫度日如年啦，就唔系好似你吹水我咁样样前呼后拥，官威十足咁嘅。咩为官咩食人咁嘅，咩为官咩官不聊生，话呢以前有句说话嘅，叫做咩啊法叔讲嘅，咩为官咩官不聊生，啊你前面讲呢样嘢都好听啲，都唔啱。 做官有压力，呢、這个都系明白。 都有压力可以讲，都有战战兢兢可以讲。 其实乜嘢都假嘅。其实而家做官咧就心怯啊，梗系怯啦。你每日做紧啲亏心事，你点会唔怯先得噶？夜半敲门啊，我谂佢哋应该惊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超过十人无限期绝食。白九文运领袖黄丹在个人网 多少人晕低你才肯撤回呢， 声援香港反洗脑教育运动。大联盟的发言人沈伟南不满政府充耳不闻。 即我都想问林郑，你有多少人晕低你才肯撤回呢？是不是重要到他这样呢？是不是比人命更重要呢？ 大联盟说他们会继续留守政府总部，并会积极筹备不合作运动，包括罢课。至于规模就要按形势和筹备工作而定。而在十名已经绝食两日的代表里面，退休教授何之君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成员黄瑞雄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停止绝食，但有三人新加入，目前有十一人继续绝食。在昨晚的集会，大会宣布有超过八千人参加。学民思潮的召集人王之峰估计，现时已经有六十至七十间学校的校友和家长成立了国民教育关注组，认为这类的自发行动会将运动推向高峰。日本传媒报道，在日本政府意图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的问题上，截至八月底，中国曾经多次非正式警告日方，声称如果改变现状，包括在岛上建造建筑物，两国关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报道说，野田佳彦政府以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为理由，表面上不回应中方的要求，但为了避免两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采取了考虑到中方意向的应对措施，包括不批准东京都的登岛申请。不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昨日表示，有关买岛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政府会争取今个月内和岛主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重申拥有钓鱼岛主权，日方对钓鱼岛的单方措施都是非法和无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日会访问中国，将会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副主席习近平会谈。预料双方除了会讨论中美经济贸易，亦都会谈及南海和钓鱼岛主权的争议。希拉里在印尼访问期间重申，美国不会在主权争议问题上采取任何立场，但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应该紧密合作，而不是威吓或者使用武力解决南海的主权争议。他希望相关国家在未来几个月透过外交途径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以便协助化解争议。美国星期一劳动节假期，股市是休市，至于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今次地震震央在印度洋海底，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局未有发出海啸警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9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的8:03，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好，睇返港岛区的车龙先下，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的，看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哇大家都要间风啊，是啦，冇错，开咗學㗎啦嘛。好，另外西区方面啊，江乐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排返到海港政府大楼的。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呢排返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加士居道上返呢个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亦都车多少少㗎。咁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呢个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呢排返去电话机楼㗎。 咁啊睇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小沥源噶。系啦，寻晚班学生哥一等再等嘅时间一改再改，但系 C Y 始终唔肯落嚟啊！最后得阿吹水我咧落嚟讲几句废话，唉，但系结局系点啊？大家都估到啦。啊，之前 C Y 又话担张凳揸支笔揸本簿来听下市民讲乜，咪又系得个讲字。正所谓吓，讲啊未衰过，做啊未叻过。啊，我知啦，系咪台上嗰张凳唔啱啊？系啊，佢要坐大排档嗰啲噶，嗰张有 iPad 佢老人家唔啱啊嘛。好啦好啦，晏啲换过去睇下点啦吓。好啦，最后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九月九号举行。 而家时间是早上8:05，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记住带身份证，朝早7:30到晚10:30去投票通知，加上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拣啱股票，睇啱四方，赢取奖品。中午12:30，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嘅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运动声语。在伦敦奥运公路赛，凭着香港精神坚持完成140公里赛事， 即是这些中途的意外啦，你都不会是觉得是什么，因为你的心是实在太想要快奖牌。 他就是香港女子单车代表黄允瑶。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00到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路虽然难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会一小步一小步咁继续向前行。 你的 DBC 开放呀 ！DBC 系属于香港市民嘅， 属于你嘅节目，属于你嘅主持，属于你嘅直播室，将会全面开放，同大家进行零距离接触。 DBC 系属于香港市民嘅。 由星期一开始，一年六日， 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午5:30，星期六上昼9:30到下午3:30， 只要大家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就可以登录 DBC， 宣示你对 DBC 嘅支持认同。 究竟风波里的茶杯嘅大班同林毓华系点样做节目嘅咧？ 梁思浩做节目嘅时候系咪真系笑到唔停口嘅咧？ 十级自由风小班郑家富系几咁有霸气咧？ 仲有陈海琪、梁继章、李丽蕊、 黎则凡、 麦润秀、 颜联武、 康正川、 吴志森。 星光熠熠，落也融融。 详细交通详情，请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香港市民齐齐参与属于你的 DBC 开放日。 食环署的和合石桥头路灵灰安置所和钻石山灵灰安置所的新灵灰龛位，会分三个阶段公开配售。第一阶段在9月3日至10月3日接受申请，市民可以在网上递交电子表格，亦可以用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表格。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fehd.gov.hk 或致电2304-8906查询。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36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实在太多大话讲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真的要找我们的选票去投票，而希望那些真真正正能够帮我们的人去做一些事。反对的，即是很多人都说反对这个计划，他就左耳入右耳出，好像现在我们够反对陈茂波做了，我走过条街几多人都反对，如果他落到来我走入银行，个个都说都知道的，那怎么办呢？最好梁振英来访问我们，个个不是做妹的话，看看真的没什么人喜欢他的、他不要讲到他们那么多人喜欢他、 今天已经是踢爆你劏房丑闻的第36日了。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择善固执在哪里反映出来呢？其实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有正面的价值观，去增加他们对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个人，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份子，一个国民和一个世界公民，这些应该是一些无可争议的基本的价值观来的。重点是在于那个教和学那个方式和教材的编制。 即系我都想问林郑，你有几多人晕低你先至肯撤回咧？系咪重要到佢咁咧？系咪比人命更重要咧？ 有咩事啊？系可以咧？系 一个政府 咁样欺凌啲小事， 唔系一个政府好简单。咩叫择善固执？咩叫从善如流？当有咁多市民走出嚟嘅时候，你唔好低估啲市民啦。梁振英上台。40万人上街啊，你当佢冇料到，你推国民教育9万个中产人士，你话9万，其实我话有10万。 哎 啊，走出嚟啊，跟住 weekend 有4万啊人呢去呢个政府总部啊，跟住琴日都有几千人。 而家晚晚都有人去㗎啦。 而家呢就继续呢竭力有人绝食。你有啲消防员竟然夠膽上網，你作為一個紀律部隊，而家好放肆嘅，已經而家香港啲公務員係非常放肆嘅啦。有警員咧鬧嗰啲上街示威嘅人，而家有消防員啊話你咁叻，你自焚啦咁啊！喂，你消防 好人性嘅啲人真係啊！ 嗱，我話俾你聽，我唔係因為呢樣嘢，其實我一路都反對嘅。消防員爭取48小時工時，你知唔知啊？而家咧處方咧就妥協咧51小時。 唔係一 你知51小時喺个三不政策下边咧，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每次出动咧系人手少咗一个噶。 嗯， 你知唔知啊？为咗佢哋咧，而家翻一晚，翻一晚放一日，系咪翻一日放一日啊？啊，翻一日放两日，而家喂都唔心足。你睇人哋啲巴士佬揸足14粒钟车啊，冇得瞓噶，佢哋系喺坐喺张椅度瞌1粒钟噶咋。喂，有时我即系咧，我本来唔想讲，因为大家对消防员嘅形象又系好好嘅。即系我咁讲咧，可能又有人话我，但我唔怕讲。我从来就我心谂嗰句，我讲嗰句。我觉得消防员而家个安排，翻一日放两日已经好好噶啦。喂，仲想点咧？大佬仲想翻一日放一日，48小时翻咪啊？翻两日放3日啊？喂，有啲咁嘅工我都想做啊，大佬。你睇啲巴士佬点样？ 但系好明咧，佢哋处于一个工会嘅强势。 你仲有啲害群之马走出嚟，话 处方就话咧系积极去研究紧48小时嘅。你 嗰班人啊，嗰班处方都系消防员出身咁啊，大佬啊，自己有管自己有。喂，我真系反对嘅，我觉得而家个安排已经够噶啦，已经啊，你睇到佢哋平时放假走去避捞，我唔系话你唔好去避捞，即系个个为咗搵食，为咗应付地产霸权，唔紧要搵钱咧，资本主义社会 OK 嘅。哦，你而家就有精力走去避捞，走去帮人搬屋啊，揸的士，揸大货车，喂，咁你就话俾我哋听咧，啊，要咧争取咧一个礼拜翻两日工，喂，我哋啲巴士佬又点咧？我巴士佬嘅形象唔好。哦，净系消防员形象好，咁警察又点咧？啊，医生系点咧？喂，医生做手术啦， 好似你嗰日同工会代表讲啦，三八制啦，行真系。 你医生啊，做手术啊，你知唔知又系做一个大手术？ 系企喺度10几个钟 不休啊，咩几廿个钟都有啊，一队添。 嗯， 喂，我哋香港社会咧，你唔好成日利用嗰个形象咧，好似林郑月娥吹水我咁咧，好容易燃烧咗个形象噶咋。嗱，我所以话咧，你啲咁嘅害群之马，仲要走出嚟叫啲学生自焚，咩人嚟嘅呢啲系？嗱，当然呢啲系唔好一足高打一船人，呢啲害群之马我都系咁讲。但系咧，做人咧要有个良心嘅， 即係而家我哋香港公務員呢，以前呢就公務員中立。咩叫公務員中立呢？就係、是、你唔會參與討論，尤其是紀律部隊。 嗯， 你唔會參與呢啲討論社會活動，你唔會表態嘅社會運動。啊，而家你睇到我哋啲警察勇於表態，喂，好容易呢就變咗呢嗰啲美國嗰啲小鎮啲警察咁㗎喇。 係呀，變咗真係 隨時見到啲黑人啦、窮人啦、啊、 就執法啊， 揞住支槍呀、啊你想唔想香港變成咁呀、其實你好係慶嚟㗎，香港變咗一個呢，即係你明唔明呀，而家嗰啲人呢已經被洗腦，你知唔知公務員已經被洗腦㗎喇。所以今日呢林恆子其實寫一篇嘢好過癮㗎，我係當係一個好有趣嘅文章。点解呢？林恒子就话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嗱，佢成篇文好长㗎啦，分开三段嘅。我絕錄出嚟啦，但係大家想睇全篇文嘅可以睇信報啦。嗱，话喺香港學校引进呢一类爱国其实係爱党嘅教育呢，似为大势所趋。係一党专政嘅北京政府附加喺港人身上面嘅礼物。礼物就括住㗎。在当前嘅政治环境之下呢，同香港人一样，特区政府亦只能面对这个 Hobson's Choice， 所谓阿伯逊的选择。什么叫阿伯逊的选择呢？就是被选择，就是没得选择之下的选择。即是香港的官民呢无法不接受北京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反对当局这样做的香港人呢只有两个种选择。第一，就好像上个礼拜六刘建威在信报的专栏。嗰篇专栏讲咩呢？俾佢哋去啲光明宽敞嘅地方去。咁、那个专栏点讲呢？就为咗子孙铺路放羊。即係话呢如今嘅年轻一辈呢去海外留学定居。喺中国崛起财大气粗，令到中翻鬼佬对华人嘅同情心不再，甚至乎敌视之心呢以身嘅背景之下呢，远比97年前嘅处境困难。嗱，呢个就后话，其实呢个就係林恒之加落去嘅。佢即係话呢，刘建威呢就话呢，唉，咁搞法不如呢想办法安排啲晚辈呢啲子侄呢出国啦咁。但係林恒之就话呢，而家呢年轻嘅一辈呢出洋留学定居呢，在今时今日中国崛起财大气粗呢，就令到呢番鬼佬对中国人的同情心呢就冇咗㗎啦，甚至乎有敌视嘅。喂，咁样去嘅人嚟下呢，比97年之前呢就更加困难。呢、这个林恒之家个住落去，即係而家就算出洋啦，因为而家强国崛起，呢番鬼佬对中国人呢就更加敌视。就唔同97之前呢，因为香港回归呢共产党呢反而呢番鬼佬对香港人有啲同情之心，呢、个就 收留 佢 哋嘛。 呢、个就冇咗㗎啦，呢、个林恒之加落去。不过 anyway 呢、即係呢个后话。咁其一呢就一系呢就好似主场新闻喺礼拜日所讲。这个将会成为一场遍地开花的持久战，学生、家长、老师、社会人士和媒体呢会将战场呢带回去推行国教的学校，用全力监察，揭露一切有洗脑灌输成分的国教授课的情形，并且会随时出现野猫式的罢课和罢教。已经有一间学校叫女明才什么小学在沙田，一间 名 校 来的。 要啲老师签一个保密协议，唔可以将个教材外泄。喂，最好是一样嘢，去用你嘅借口啊，林一华。你呢班人咧就最衰啊，成日咧就话呢啲叫知识产权。 喂，教科书啊都出咗嚟啦，有咩有咩问题啊？ 做借口啊，话呢个系知识产权啊，你问个校长。嗱，咁跟住林恒子咧喺佢第二段咧就咁讲， 读坏书啊啲校长真系。 喂，当局应该请嗰啲撰写中国模式文本嘅学者同埋专家，首先帮梁莹上课譬如开下集思会。咁林恒之举若欢呼，庆祝行政长官造势大会上边梁振英回应舆论对佢系咪地下党员质难嘅时候呢，佢面容肃穆咁宣布自己过去、现在及未来都唔系共产党党员。 咁林恒之就话佢一咁宣布啫，全场几百个凉粉咧，拥等咧，站台同埋喺台下边嘅都系如释重负，掌声雷动，为佢哋嘅主子即系梁振英啦，唔系共产党员而雀跃欢呼。嗱咁啊，林恒之系认为咧，咁样嘅做法咧就有同中共划清界线、还我清白、大舒口气嘅喜悦，显而易见。喺你个内心深处咧，中共肯定唔系进步无私团结嘅政党。至于佢哋心目中啊，共产党系咩模样？咁啊，林恒之就话佢无意揣测，唯有银哥莫所睇到嘅与会亲中共为非我族类，避之则吉，唯恐不及。咁观众都睇到嘅。咁林恒之跟住话呢，咁样佢共巨共嘅粮粉啊，中间嘅分子呢，而家唔少呢喺真政府或者外围组织里面呢位居要津。如果唔先对佢哋进行爱国，其实爱党教育，而以中小学生为白老鼠呢，不仅唔能够服众，而且会呢心直和根。以咁样嘅反动思想，随时会作出咧对唔住党同埋国家，进而祸及香港嘅决策咁讲。嗱，林恒之后咁嘅睇法，我就有唔同睇法嘅。其实佢哋啊，掌声如雷系乜嘢咧？你知唔知掌声如雷系咩咧？即系话梁振英啊，因为咧反党员，佢够胆企出嚟啊，唔流汗， 系 啊，话我唔系共产党员。啊！即系解决咗个选举危机而掌声雷动咋？呢班人 即系讲大话讲得好系嘛？ 呢班人唔知几行做共产党噶，不过林恒之又讲得啱嘅。如果叫呢班人翻去大陆做共产党，佢系未必肯。但系如果准喺香港，又可以俾佢入共产党，又可以飞黄腾达，又可以咧捞到盆满钵满咧，佢哋绝对啊甘心做共产党。咁跟住林恒之呢篇文章又话咧，众所周知。同港英时期一样，特区政府的决策层，其实咧绝大部分有经济条件嘅官员咧，都送啲仔女去海外嘅，主要系英语嘅国家读书。顾问论佢哋咁样做嘅动机系乜嘢？最冠冕堂皇，同时最呃到人嘅说辞咧，就系话俾佢哋学习西人嘅技艺，啊嚟咧学艺成功咧就为祖国服务。嗱呢一批自小放羊嘅啊。就去学西学的啊下一代呢，即是官员的下一代呢，肯定对祖国，尤其是对党啊，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皮毛甚前的教育气氛之下，当局应该马上为这些饮洋水的权贵子弟开始国情教育暑期和寒假促成补习班，强迫他们去读，给他们思想正确之余呢，还可以表述作用有些啊。有子女留海外嘅特区政府官员，特别系后代悉数留英嘅第一把手行政长官梁振英，同埋第二把手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咧，更加应该以身作则，以收纵观跟风，送啲仔女去入呢个补习班之校啊。譬如有高官话佢啲仔女咧幼成停训，至少知党知国。爱党爱国，甚于爱父母，因此唔需要浪费时间恶补。咁家长咧，亦都振振有词，因为咁样嘅家庭教育咧，人人优为之。退一步咧，睇咧，如果权贵嘅子弟恶补国情，因报名入读嘅寥寥无几啊，因为林恒之咧呢个就喺度开玩笑嘅，点解咧？佢就话要将呢啲高官啲仔女支持国民机会接受中国模式教育年青一代咧，作一次相关嘅考试，以测试佢哋系咪掌握有关嘅常识。嗱，我觉得林恒之咧呢个就喺度开玩笑嘅，点解咧？佢就话要将呢啲高官啲仔女支持国民教育呢啲人咧，啲仔女咧就恶补，就系洗脑。嗱，第一，梁振英、林郑月娥啲仔女已经长大成人。你唔监佢恶补啊，佢都送佢去清华啊，走去读嗰啲国情班啦、啊。 而家啲高官都好多有机会去读 㗎。因为佢唔会被洗脑㗎。佢读呢当系。 喂嗱，今次咪最恶毒㗎咁囉。喺小一嗰度去。 咁 又唔开始㗎嘛。 就是、由细至大呢嗱、啊、所有做高官啲仔女呢都会要洗脑，咁又唔同。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你班咁有钱佬送晒仔女出去出面读书。你班高官送晒仔女出面读书，甚至乎喺出面生活，你就逼我哋啲僆仔咧洗脑啊！甚至乎陈志思咁 出嚟振振有词，佢系最巴闭嘅，全香港自己开间学校啊，教自己啲细路。喂，香港系咪个个人可以做到咁嘅咧？梗唔系啦。唉，听到林郑月娥讲啲四字词咧，我而家就觉得非常非常讨厌。呢个就香港一大噪音。 我哋必须有择善固执嘅坚定，但亦都要有从善如流嘅勇气。择善固执喺边度反映出嚟呢？就是我刚才讲咗，其实去教育我哋嘅下一代有正面嘅价值观，去增加佢哋对于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个人，一个社会里面嘅一份子，一个国民同埋一个世界公民呢，呢啲应该系一啲无可争议嘅基本嘅价值观嚟嘅。个重点系在于嗰个教同埋学嗰个方式同埋教材嘅编制。政府当局呢亦都系以一个最宽松、最包容、最能够配合佢哋嘅表达诉求嘅活动嘅方法进行。咁所以并不存在我哋喺呢四五日呢有任何一刻呢系諗过话请警方入场呢去清场，系冇㗎。 我哋大家坚信道理喺我哋呢一度，我绝对唔怕，我哋每一个人都唔怕同 CY 你讲道理。我而家向你提出呢一个要求，七点之前请你落嚟呢一度，面对群众，面对市民，面对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如果你是特区首长的话，请你落嚟。 边度敢落嚟啊？唉， 又话咩第一咩话？第一武器拿住张折凳，成日又话攞本拍子簿，攞支笔，攞张凳落区听人讲嘢。喂，有咩好得过几千人已经聚咗喺度挺你落嚟讲嘢？呢个机会你去唔去掌握？咁咪即系话俾你人听， 又话人哋唔明白你嗰个德育同埋呢个国民教育科，咁你唔去趁呢啲话 你扯大炮咯？梁振英啊，当日咧选举嘅时候，唐英年啊都指住梁振英话你扯大炮， 你讲大话。 嗱，你就你话呢个唐英年几醒啊？而家谂谂下，唐英年真唔系系猪嚟噶，唐英年其实好鬼聪明噶。佢一早已经 睇到咗梁振英只系猪啊，猪咁蠢啊，真系 猪狗不如，因为系狼。OK， 狼就猪狗不如噶，我话俾你，因为猪同狗咧，你会请我翻屋企嘅。嗱，你屋企会有个猪栏，你啲狗咧可以入屋瞓。有冇人搵养狼咧？你有冇听到？所以我话猪狗不如咧，就唔系低贬佢嘅。 大班，你小心啲讲嘢，我读一段嘢俾你听。嗱，呢段系好粗鄙噶，不过咧系真系印咗出嚟噶。佢话呢条友咧都抵死有余啦，牙刷过头，本来牙刷都唔屈，佢做广播员，牙刷几句咧冇所谓。啊，佢最黑人憎咧就系时时侮辱毛主席，嗱，毛主席语录嚟开玩笑， 因为郑经翰嚟嘅， 呢个梗系唔系你啦，你系想啊，我唔想你有咁嘅遭遇啊，大巴。 呢个边个嚟嘅？ 呢个系大公报喺1967年8月27日登咗，大标题叫做林彪死咗。林斌死咗，唔系林彪啊，林斌啊， 林彪都死咗，林彪都死咗。 原来咧，当日咧，佢啲咁样嘅广东话啊，咁已经做晒标题啦。苹果日报都俾人出现。 呢本咩书嚟噶？ 呢本好嘢嚟，本呢本咧应该列入我哋嘅系德育同埋国民教呢本叫《中共在香港》。我睇嘅啱啱下卷， 1949年至2啊。嗱，正话咧，林郑月娥讲完嘢之后咧，就有位女士讲嘢噶啦，嗰位就系黄瑞雄啦，就系、是、今日俾大公报，就系、是、今日俾大公报啊，标签为绝食风波黑手现形， 系啦， 啊，主要原因咧就因为系一个感言嘅家长，一个爱惜自己子女嘅家长， 有咩错 咧？只不过因为佢入个公民党，咁、你而家就标签佢嘅黑手，嗱、啊。你就听下，佢就参与绝食嘅，啊，参与绝食咧就唔系叫幕后黑手啊，咩叫黑手咧？我话俾你，黑手就系咧 孭后边噶嘛，笨操控噶嘛， 精人出口啊，笨人出手，嗰啲叫黑手。如果黄瑞雄有参与绝食，嗰、那个黄黑廉都有参与绝食咧， 佢就唔敢出嚟， 佢就一定唔系黑手。嗱，你听下黄瑞雄点讲？ 我哋大家坚信道理喺我哋呢一度，我绝对唔怕。我哋每一个人都唔怕同 CY 你讲道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超过十人无限期绝食。八九民运领袖黄丹在个人网站表示，绝食24小时声援香港反洗脑教育运动。大联盟的发言人沈伟南不满政府充耳不闻。 即我都想问林郑，你有几多人晕低你才肯撤回呢？是不是重要到他这样呢？是不是比人命更重要呢？ 大联盟说他们会继续留守政府总部，并会积极筹备不合作运动，包括罢课。至于规模就要按形势和筹备工作而定。而在十名已经绝食两日的代表里面，退休教授何之君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成员黄瑞雄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停止绝食，但有三人新加入，目前有11人继续绝食。在昨晚的集会，大会宣布有超过8000人参加。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估计，现时已经有60至70间学校的校友和家长成立了国民教育关注组，认为这类的自发行动会将运动推向高峰。日本驻华大使丹羽与一郎遇袭事件发生超过一个星期，但中方一直未有详细交代事件调查的进展。有日本传媒报道指疑犯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犯案。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北京当局仍然拘留调查涉案的疑犯，初步认为这名疑犯可能是因为近期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关系紧张，对日本不满，案发时刚刚遇到丹羽与一郎的座驾，不是一怒之下才落车拔走丹羽座驾的日本国旗泄愤。而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就说，涉案的三男一女并不相识，所以北京公安认为案件属于偶发性事件，并非日本传媒早前所指他们是有预谋犯案。报道说，由于事件没有造成伤亡，北京很可能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判4人罚款或者行政拘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继续亚洲访问行程，今日稍后会由印尼转到北京，预料会同中方讨论南海主权问题。而希拉里在印尼访问期间，呼吁中国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不要以武力同胁迫的手段解决南海争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系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吓。咁公主道向翻红隧方向，近呢个理工湾位啊，龙尾啊排翻去亚加路街，塞紧车个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睇翻香港岛呢边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好远啊，要攞个望远镜至见到啊。系啦，冇错，见到镜头噶，排翻去北角码头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翻工翻落时间，梗系车多啦，两边仍然都要间风。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加士居道过海现时理工大学地盘，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上桥位车多少少啦，咪启德隧道过去排翻去芜街。咁至于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亦都车多铺满一站噶。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流嘅。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啊，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沙田马场噶。哎，阿通琴日睇翻你个女小嗰位学生哥啊，接受传媒访问啊，真系脚仔都软埋啦。恭喜你啊，你哋国民教育真係几成功啊，传媒问啊，各位学生哥，你哋教咗乜嘢啊，

疯狗浪这个名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这种浪最为阴湿，毫无预兆就会扑埋身，所以有无风三尺浪的俗语。海洋专家指出，疯狗浪是一种涌浪，成因很复杂，通常在打风之后就会出现，它的方向和其他浪刚好相反。另外，如果海底出现山崩，亦会产生疯狗浪。1909年一艘邮轮驶经南非的开普敦就被疯狗浪打沉，船上211人全部丧生。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择善固执重点是在于教学方式、教材的编制。 我们的委员会呢，哪一方面都可以讲关心的地方提出来。 以事论事，实事求是，指引有问题的话呢，政府都是愿意有商有量。 为什么我们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1，这个陈茂波直到今日为止仍然未曾辞职。我们不要说因为国民教育 一个议题呢就不记得了这个政府呢， 我们每天都跟你数着 多行不义。今天《苹果日报》登了一张相，就是麦齐光昨天在政府总部出现。我的眼睛很利的，辉哥你一打电话给行政处，因为我看到他呢还揽住个 pass 的。 嗯， 个 pass 呢就不是那些 visitor 那些，即不是访客那些 pass， 是就是有相片的， 是 就跟啱啱我在看电视呢跟这个咁巴扣头呢这个吴克俭呢个 pass 一样样的。 嗯， 照计麦齐光已经辞职的啦，他已经不是这个发展局局长的啦，他没有理由还拥有政府总部那个 pass 的。他去政府总部不是得他探朋友的得啦，去探吹水我的得啦，去办公的得啦，但是他应该有个 visitor pass 的嘛。 嗯， 啊就好像我们一直在开放咁，九点半钟啊我们今日又开放不是咁啊 都唔得，因为他又话仲有400多万人冇嚟派访你啊，大班。 今日咧九点半咧，我哋又会开放嘅。咁嗱，我想阿辉哥打电话行政处，可唔可以有人回应一下？点解麦齐光仍然有一个 pass 啊？因为点解咧？琴日即系今日《苹果日报》登嗰张相咧，就唔系话资料图片嚟嘅，系最新图片嚟嘅。系琴日麦齐光现身喺政府总部，带住个 pass。 嗯， 个 pass 咧啊，系职员证嚟嘅，即系官员证啦。咁点解仲未交返呢？咁呢啲呀，嗱呢个政府就冇規冇矩㗎，你明唔明呀？即係完全冇規冇矩㗎，呢啲咁少嘅嘢呢你睇到係完全呢破坏咗香港啲規矩㗎。即係等于我唔做立法会员，我都要交返个证返去啦。啱啱呀。 梗係啦，唔通你仲霸住个位泊车呀，係咪唔得㗎嘛。 你唔可以咁㗎嘛。呢个政府呢直情係无良㗎。但係呢个政府呢啊！而家又有班打手喺度，传媒有传媒嘅打手啊！你话地产霸权，其实传媒一样有霸权嘅。 嗯， 其实我啊反对任何霸权，传媒霸权。你睇到嗰啲狗仔队，你知唔知啊？我见到嗰啲狗仔队横行咧，佢当咗自己系飞虎队嘅，好醒噶，个个高高大大啊！啊，着晒啲好似防弹。好似防弹衣嗰啲咁嘅背心啊，啊揸住长镜，好似机关枪咁啊，肆无忌惮就行嚟行去啊！啲车就拍到咧，周围都系啊！你啊走去话啲高官啊唔依规矩泊车，你自己啲报馆车拍到周围都系阻住晒人哋，咁啊点算咧？有呢个传媒霸权，传媒霸权咧就仲黑人憎。我话俾你听，嗱 ATV。冇人睇嘅，但冇人睇呢都有人睇㗎，都係一个传媒嚟㗎。啊佢哋有个叫 ATV 焦点嘅。嗱，呢个 ATV 焦点呢我知道边个写㗎，幕后黑手系边个，不过呢孤伟其名。啊 佢写个篇嘢讲 DBC 嘅，俾佢学完咗之后，佢而家唔敢写啦。 嗯， 吓、啊，我又孤位其名。但系问题系咧，琴日佢写一篇嘢咧，呢条友咧就喺抹黑嗰班细路，抹黑呢班咧学文思潮班细路。嗱、啊，我咧写个唔紧要，嗰、那个一早大家知系土共系老左嚟嘅。但系问题读嗰、那个啊，我又唔明啊。嗱，譬如我哋嘅 Kenneth 啊， 嗯， 阿蔡敬文啊，阿辉哥啊。我想问下你，如果我写篇咁嘅嘢，啊辉哥，我叫你读，你会唔会读啊？阿辉哥，你会唔会话我叫我写篇咁嘅嘢，你会唔会读咧吓？阿辉哥仔， 唔系咁啊，做开心。 阿蔡敬文唔好行开住，蔡敬文行嚟。 认识嘅，即系人唔会呃埋嚟就读咯，系嘛？就 阿蔡敬文，你行嚟行嚟。阿蔡敬文，俾个位蔡敬文，我问下蔡敬文，我哋头啊蔡敬文。如果我写一篇好似一阵间我哋播出嚟 ATV 焦点咁嘅文章，或者卢浩荣写篇咁嘅嘢，叫你去读，你会唔会读啊？ 咁我理解一下先，睇下内容有冇偏颇先，有偏颇啦，咁啊，梗系唔行前一步啦。 即系你唔会读嘅，如果有偏颇，抹黑嗰啲学文思潮嗰啲嘢，你唔会读嘅。啊，阿蔡敬文听唔到我讲嘢噶，俾个耳筒佢戴下，唔该你哋。嗱，蔡敬文咧就话咧，如果有啲偏颇嗰啲嘢咧，佢唔会读嘅。嗱，蔡敬文咧就系我哋啊呢、這个台嘅靓声。蔡敬文想问你啊，如果有一篇好似一阵我哋播出嚟 ATV 焦点啊星期一嘅题目，你会唔会读出嚟啊？ 咁啊，我相信啊，可能咧都会读嘅。咁不过喺读咗之后咧，落啲注脚或者有啲疑问、有啲思考位咧，都可以咧，但系引起大家嘅思考嘅话咧，都不妨落啲问号落去啊。 系咪啊？冇错。咁我哋听一下。ATV 焦点星期一题目啊，嗰篇文咧，全篇嘢咧就抹黑学文思潮。嗱、啊，我知道边个写噶啊？ 喂，你一早都提咗黄之锋，叫佢小心啦，一定有人开始抹黑佢噶。 唔系，好在佢冇嘢俾人抹黑，佢而家抹黑佢就话佢系呢个民主派或者反对派，甚至乎抗中乱港啊，勾结外国势力嘅棋子嚟嘅，你明唔明啊？ 嗯。 不过蔡敬文，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就好客观咁讲话，如果我叫你去读，你都会读，咁你点解唔考虑下？喂，呢份工好难啃嘅，啊？ 嗱，咁啊就要思考啦。 即系不 为 五斗米折腰啊嘛，系咪年青人？ 因为嗱，你讲咧，早前就有啲高官就话嗰份工好难啃，真系度日如年。咁啊，呢个时候咧，我相信啦，作为如果啦，作为一个又负责任嘅人咧，就谂下究竟系乜嘢令你度日如年？真系外间令你度日如年，定话你自己做咗啲嘢令自己好难过啦？咁啊，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嘛。 听下靓声， 我 听 得明白啦。 我 听得明白啦。咁你即系叫我听日唔使翻工啦？ 点解？ 你成日都叫我睇大公报、文汇报，又问我去讲咩、读乜嘢？喂，大佬。 我想嚟、报料一阵 啦， 我冇叫你读啊嘛， 我走啦。 听下呢个 ATV 星期一题目，明嗰位女士嗰把声都几好嘅，咁梗系冇蔡敬文咁好啦。轻本佳人，我都系嗰句啊，奈何作茶。一系就你自己深信。嗱，呢位女士咧，大家唔知道叫咩名啊？如果知道可以话俾我听啦，静鸡鸡啦，话俾我听，究竟搞边科？ 今日嘅话题系有焦点，今日嘅话题系有建设有破坏，分清正邪免被利用。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战正撼，舆论阵地上热闹非常，保皇派、反对派、建制派、泛民派、保守派、激进派之类嘅标签满天飞。其实目前香港嘅政坛同埋社会上归纳起嚟，不过就系两股力量，一股系建设嘅力量，另一股系破坏嘅力量嘅啫。可分别称之为建设派同埋破坏派。香港破坏派嘅出现源自中国要收返香港主权，早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承认，佢嘅背后伦敦同埋华盛顿嘅身影虽然时隐时现，但呢两个身影嘅存在却无可置疑。破坏派嘅使命就係要不惜一切手段玩残香港，好向世人证明中国收返香港主权却管治唔好香港。但是建设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所以人类历史的主流只能够是建设而不能够是破坏，香港亦都是这样。目前香港的建设派和破坏派正在立法会选举中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 这个棋盘上的一只棋子就是学民思潮，反对国民教育是破坏派为选举制造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时候，学民思潮到政府总部前扎营绝食，目的不过是要将这个议题炒热，为破坏派追梦。那些支持学民思潮的言论毫不隐瞒这点，借题发挥感再三强调，如果这次破坏派拎不到足够席位，就将会怎样怎样，好像到了世界末日香港就要陆沉这样。但是破坏派这一步棋看似得势，却是险棋，政客利用小不更事，甚至在法律上仲不具备行为能力的少年来为自己冲锋陷阵，已经是极其可悲。想不到仲忘记了教给他们必要的斗争技巧，令到这些少年玩起政治例绝劣非常。不过是几名任性使气的恶少，一旦引起市民反感，这些甘为棋子的少年不单止自己心灵、学业甚至前途受创，更会令他们背后的破坏 派 长辈。 这些东西呢听了呢就会作呕的。不过呢，我又同情那位女士，她好像毫无感情地当自己是电脑机器咁读的。 电脑发声。 可能是她已经是无声 抗议。 无声抗议来的，我们又需要同情她，可能有。这些真是垃圾言论来的。ATV, 大家听紧的是 ATV, 星期一焦点。啊，我们呢就原汁原味咁播出嚟，但听得多呢就会呢作呕嘅，所以而家呢就够啦，听够啦，顶唔顺啦，听够啦，够啦够啦够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BC 有事 ,D100 焚声起义。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何国辉 ，DBC 要继续，唔好放弃。Grace Kong， 全港市民，无论你今日点样，耶稣都爱你哋。洪小琪， 支持大班，布太， 支持 DBC 数码电台继续发声。群者， 我系梁继章，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大班继续努力，身体健康。何生 支持数码电台 DBC 继续发声，王女士 郑大班出入平安，保重身体，希望继续开咪。陈生同陈太， 我们需要 DBC， 更需要自由声音，大家努力争取还声于民，加油！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你哋所有员工，我哋无言感激。钟女士，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53，这个国民教育呢搞到满城风雨，大部分学校呢都拒绝呢在今个学年开始呢推行国民教育科的。不过呢据报呢至少有7间小学呢就会呢即是择善固执，这个吹水我就说择善固执就推行国民教育科的。其中一间学校呢大家都好关注的，就是这个鲜鱼几枪校长都找了几日的，终于找到他了。现在在电话旁边的就有梁几枪校长，就是鲜鱼行学校的校长。 早晨大班。 喂，老梁啊， 早晨， 你玩边科啊？你在这里我问你现在在玩边科啊？你可不可以跟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推行这个国民教育呢？ 因为我认为呢就推行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呢国民教育呢系每个老师应有嘅责任。 嗯， 其实亦都可以咁讲，系每一个国民应有嘅责任嘅。 嗯， 即系你冇理由自己身为呢个国家嘅人民，你对于自己国家冇咩认识嘅。我谂呢个讲唔通嘅。 咁但系点解你一时学啦，全香港咁多学校 嗯，啊，而家只系得七间学校据报啦，就推行呢个国民教育嘅啫。即系你认为你先如响学校或者梁启昌校长，你嘅判断系比所有你啲同业啊或者家长啊学生啊更加系清晰嘅，系咪咧？你唔觉得呢、這个而家啲人评论呢样嘢咧？啊，批评呢样嘢有人绝食啦，而家有人集会啦。我想问下你啊。咁究竟佢哋系咪傻嘅呢班人？系得你一个，众人皆醉啊！唯阿梁校长你独醒咧？ 唔系咁讲嘅。 呢个洗脑教育嚟嘅，而家被标签为。即系你认为呢个唔系洗脑教育？ 佢如果你洗脑咧，你净系跟佢嘅指引去做咧，完全唔加以分析判断咧，纯粹接受咧就叫洗脑教育。但如果你咧系嗰啲教材。嗰啲事實話俾同學生即係教授俾學生，然後同佢討論。咁我就覺得唔係一個洗腦。 阿梁校長，嗱，譬如咁講啦，我都對你公道啦，因為我大家老友記啦，叫做尊重你啊。 我都尊重你。 譬如我而家被爭議嘅教材，即係嗰個薛鳳全教授寫嗰 中國模式， 你點教佢哋都講到話大陸一黨專政咧，這個中國模式咧就比美國嗰多黨制所謂更加。有效，而美国嘅多党制咧就搞到民不聊生，咁你点去教到学生咧？ 唔系你咪唔好用佢啲资料咯， 唔系唔用啦，咁你用啲咩 教材？ 即系你唔会用嗰啲资料嘅， 我唔会用佢资料， 即系你都会唔同意嘅。咁你用咩资料咧？不如唔系啊，唔好俾人误会你啊，因为呢个影响你。 讲到中国政制咁样，你系讲中国嘅政治组织，即系或者政府嘅组织。包括佢中國有個咩叫人民代表大會啊， 即係你教就教個制度，即係認識中國政治嘅制度。 係啦， 咁你會唔會嗱？譬如話中國而家咧就即係新聞審查㗎啦，意識形態控制㗎啦。咁你會唔會俾啲學生知道咁樣做係唔好嘅咧？對一個國家嚟講，對人民嚟講， 嗱就講話一國兩制之後個特色啦。嗱，譬如話講中國大陸咁樣。佢系司法唔系独立嘅，佢司法为政治服务嘅。 你会唔会搞呢啲嘢咧？ 你会话俾学生知先得噶嘛？ 你会话俾佢听 嘅。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将来譬如话入到去国内咁样，或者同佢倾嘅时候，佢纯粹以为系好似香港咁司法独立嘅。原来唔系喎，国内司法为政治服务嘅。啊，第二样嘢，国内系唔尊重人权嘅。香港咧系好重视人权嘅， 即系你会咁教嘅，你会 系你话俾学生知，即系呢个系中国嘅国情嚟噶嘛？你话俾学生知咯。哪怕话香港系追求民主嘅，原来国内系唔讲民主噶嘛，讲一党专政噶嘛。你话俾学生知先得噶。然后咧，究竟边个社会制度叫好啲咧？ 喂，校长啊，我听你咁讲咧，即系本来咧，我就好本来好劳气嘅， 而家要支持啊。 唔系咁，你可唔可以其实先如好学校，你唔会好似呢、這个嗰间 女明才 咁将你啲教材绝密啊，又或者系认为有知识产权嘅话，可唔可以将啲教材摆上 网 嘅？ 嗱，摆上网我就唔会嘅，因为点解咧？嗱，好似譬如我唔好话咁标签一科先啦，譬如数学科咁样，我每一间学校都唔会将数学科摆上网啩。 唔系，但系嚟讲咧，想参考一下嘛。 我可以啦，譬如琴日有啲记者嚟采访我哋，我照样俾个课程框架俾佢睇噶，甚至乎佢哋影晒相啊咁样，譬如某个电视台，我仲俾一份。 可唔可以介？你会唔会介意？譬如有一日你哋教你授啲课嘅时候咧，可唔可以俾 列席啊？ 或者俾唔喺唔阻碍？ 官课 啊，即系唔阻碍教书之嗰个范围。 我亦都同嗰啲传媒讲咗，我哋如果教授时候咧，如果嗰啲家长啊，即系我哋啲家长有兴趣嘅话，欢迎官课。如果啲办学团体咧有兴趣嘅话，我都欢迎官课。冇乜问题噶，呢唔系即系官课呢个文化咧，已经教育界好普遍噶啦。 系嘛 我哋完全 即系开明。好似我哋一樣開明開放嘅， 即係嗱，當然啦，唔好影響課堂秩序啦。嗱，我哋個課室嚟講咧，係個位置有限啦。咁總之即係唔影響學生嗰個位置嘅話，因為我哋有討論啊，成啊咁樣嚇。咁啊，總之譬如話如果每一班裏面有五六個位啊，俾家長去觀課。 譬如阿黃之峰話要嚟睇下，黃之峰話要嚟睇下，你俾佢坐喺度㗎。 冇問題，冇問題。 好多謝你嚇，好清楚啦。咁你交代得好清楚啊，唔該你啊，校長。 多謝校長。 TV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马尼拉人质事件，死者家属同幸存者朝早到政府总部同行政长官梁振英会面，将过去一星期收集到的4300个签名交给梁振英，希望他可以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向菲律宾总统阿基洛三世反映，继续跟进人质事件。被问到梁振英同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家属会面是否要转移视线，分散社会人士反对国民教育的注意力，殉职领队谢廷俊的弟弟谢志恒不作猜测，但他觉得政府是有诚意，希望新政府有新的作风，协助他们跟进马尼拉人质事件。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超过10人无限期绝食。白九文运领袖黄丹在个人网站表示，绝食24小时声援香港反洗脑教育运动。大联盟发言人沈慧南不满政府充耳不闻，他说他们会继续留守政府总部和积极筹备不合作运动，包括罢课，至于规模就要按形势和筹备工作而定。而在10名已经绝食两日的代表里面，退休教授何之君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身体不适已经停止绝食，但有3人新加入，目前有11人继续绝食。在昨晚的集会，大会宣布有超过8000人参加。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估计，现时已经有60至70间的学校校友和家长成立了国民教育关注组，认为这类自发的行动会将运动推向高峰。南韩国会通过有关独岛，即日本所叫的竹岛主权争议的决议案。南韩国会星期一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通过要求日本政府撤回声称拥有独岛主权的主张，又通过另一项的议案，要求日本就日军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和赔偿。另外，日本防卫省证实，原定在星期一到访日本的南韩海军司令临时推迟行程，相信是与日韩两国的近期关系恶化有关。同时，南韩军方决定按原定计划星期五在独岛进行大规模防御演习，但会取消登陆训练。有分析认为，南韩的做法是希望可以缓和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遇袭事件发生超过1个星期，但中方一直未有详细交代事件调查进展。有日本传媒报道指疑犯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犯案。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北京当局仍然拘留调查涉案的疑犯，初步认为这名疑犯可能是因为近期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关系紧张，对日本不满，案发时刚刚遇到丹羽宇一郎的座驾，于是一怒之下才落车拔走丹羽座驾的日本国旗泄愤。而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涉案的3男1女并不相识，所以北京公安认为案件是偶发性的事件，并非日本传媒早前所指他们有预谋去犯案。报道说，由于事件没有造成伤亡，北京很可能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判4人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噶。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咪较早时嗰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翻工车龙啊。当然有啦，呢分钟系排翻去油站噶，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啦吓。

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十分啊！ 我哋九点半咧就开始咧，其实由琴日开始嘅， 系开放日， 开放日。咁九点半开始咧，我哋就招呼啊，我哋 DBC 嘅勇等，即系老实讲，如果唔系勇等咧，就唔会山长水远走嚟呢个数码港嘅。琴日我见到好多，琴日有300人左右啦。好多人咧都第一次嚟数码港，同埋嚟到咧第一又唔知点样搭车嚟，同埋嚟到又唔知点样揾我哋嘅。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嗱，我哋从善如流，咩叫从善如流咧？有听众，好多谢嗰位听众提议我哋咧推一啲啊分类广告出嚟俾我哋啲听众咧啊表示对啊 DBC 嘅支持嘅。咁我哋而家就整咗个叫阿何国辉就设计咗个叫 D 一百嘅分类广告。啊 D 一百就 DBC 啦，一百咧就100蚊，一百蚊嘅分类广告咧就支持 DBC， 或者唔系净系支持 DBC 嘅，你可以用嚟做分类广告嘅。嗱，譬如话生日啊、结婚啊、任何嘅示爱啊、甚至乎反对国民教育啊， 都可以啊。 其实真系可以俾100蚊反对国民教育，支持黄之锋、支持绝食，或者支持咧全球港人，反对呢、这个国民 洗脑教育啊， 又得，总之40个字。咁、如果要咧支持我哋咧即系磅水啦，卖呢个分类广告咧就可以打电话22972297-1818， 如果有啲朋友认为佢把靓，佢把声好靓嘅，咁佢做咗个声音档案，咁 可以指定嘅，指定边个？ 唔系佢自己啊，佢自己 打乜都得嘅，你打电话2297-1818 OK， 总之100蚊有交易嘅， 闹衰你得唔得噶？ 得，如果唔系人身攻击得嘅，你话大班好乞人憎咁样咯。 大班把声唔靓咁样， 冇问题，绝对冇问题。咁啊，讲翻呢个国民教育啊，即系真系官逼民反噶啦！而家你咁样走出嚟话从善如流，嗱、吹水我咧，而家咧就狐狸露出尾巴噶啦，少女藏刀，咩从善如流啊，咩择善固执啊，喂，你搞到我下一代，你可唔可以俾我话事咧？嗱，啱与错都唔紧要嘅，其实已经唔系一个讨论嘅范围噶啦，我已经。都唔需要同呢班人拗㗎喇。喂，那个领仔係我嘅，我係纳税人。我就唔要呢个课程，你唔好讲啦。几好都唔要。 所以最早期 我有冇权选择先。 曾经喺网上有啲嘅模拟嘅信件就话家长可以呢通知学校话我嘅子弟唔想上呢一科啦，多谢啦。 咁得㗎諗咗话。嗱、千祈唔好中计呀。呢、這个错㗎。 错㗎。 呢个会有群体压力㗎。 系。 有啲上咗有啲冇得上呢。唔得㗎。千祈唔好啊，仲有啊，而家好似话国民教育嘅成绩啊，佢案底咁跟你一世㗎。你就考公务员啦、想做官啦。 咁恐怖㗎。 可能要审查㗎。 哇。 你唔好搞啊，废咗佢。嗱、而家大多数家长话我唔要你洗脑。 系。 喂，唔好理啱与错，做政府就真係要择善固执，亦都要从善如流。而家家长话你唔好教啊，你好我都唔要啊，得唔得啊？嗱，好似即系任权嗰个环保灯胆咁，悭电胆咁，好嘢嚟㗎，我唔要啊，唔要唔要，你唔好俾我，我唔要啊，咪收返囉。喂，而家曾荫权当年嗰个转捩点点解由个民望好高跌到好低呢？就是、当日去择善固执啦，劝都劝唔到佢，就係、是、嗰个局副局长政治助理嘅问题，搞得唔好，一指错就满盘皆落索。但你梁振英做咗唔够100日，你搞个洗脑教育出嚟，你都係挺住唔使捞㗎啦，我话俾你听。你收返佢，我话俾你听，呢啲就叫做择善固执，呢啲就叫从善如流。话你啲市民反下对我啊，我上下街啊，我就撤销咗一个国家任务啊。嗱，呢啲唔系叫择善固执。嗱，你吴克俭咧，呢、這个咁巴高头走出嚟话乜都有得倾啊，唔使客气。喂，大佬，而家我同你吴克俭讲啊，唔使客气啊。 多谢系嘛， 我哋嗰个委员会咧系好乐意咁样咧，大家咧一齐去探讨呢一部分。咁所以咧，关心嘅地方。 提出嚟，边一方面都可以可以讲。我哋个委员会主席都讲得好清楚，乜嘢都可以喺个委员里边做。我哋希望咧尽快开第一次嘅会议嘅时候咧，将大家提出嘅各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讨论，名称又好，开展期又好，其他方面都好，我哋都可以讨论。如果大家喺呢个洗脑嗰个部分，喺一个指引嘅各项内容里边咧，如果觉得系有问题嘅咧，唔好客气，大家真系指出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 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何国辉 ，DBC 要继续，唔好放弃。Grace Kong， 全港市民。无论你今日点样，耶稣都爱你哋。洪小琪 支持大班暴太， 支持 DBC 数码电台继续发声。群者， 我是梁继章，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大班继续努力，身体健康。何生 支持数码电台 DBC 继续发声。黄女士。 郑大班出入平安，保重身体，希望继续开咪。陈生同陈太， 我们需要 DBC， 更需要自由声音，大家努力争取还声于民，加油！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你哋所有员工，我哋无言感激。钟女士，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二二九七一八一八，大家正话听紧嗰啲，其实就系分类广告嚟嘅。嗰啲咧就系我哋啲听众咧对我哋嘅一啲支持。但系呢个分类广告，你真系可以我哋用嚟做广告嘅，唔系要撑大班，又唔系一定要撑 DBC 或者撑某一个人。你可以反对国民教育，你可以咧爱嚟咧做呢个喜事啊。红白意思啊， 又或者你搬屋嘅时候咧，有啲旧家私要让俾人都可以系嘛？ 总之四十个字啊，就一百蚊 咁啦。不过咧，有人就话我哋个表喺边度，咁即系唔使答佢啦。即系话咧，佢只要打呢个电话，自己写咗四十字 啦，唔识答啦，打一百，打二九七一八八。如果话因为咧，我哋个户口咧就喺东亚银行嘅，呢个冇办法噶啦。但系我谂，如果大家对东亚入钱觉得好怒气嘅话咧，喺个入钱嗰张纸度写几句嘢都得噶，我唔知道你写乜吓，你可以写话加油东亚都得噶，加油李国宝、李国章都得噶。咁啊，讲翻呢个国民教育啦，嗱，老实讲，我真系觉得咧，而家官逼民反，即系一个政府如果真系择善固执嘅话咧，要放低个面子噶啦。嗱，咁多市民反对，嗱，我哋唔好理。呢、这个国民教育是好亦或是坏，当你有咁多家长、咁多教师、咁多学生反对嘅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撤回㗎喇。呢啲就叫择善固执，呢啲就叫从善如流，就唔係好似林郑月娥呢所讲嘅择善固执，佢嗰啲就叫刚愎自用，就唔係择善固执，佢根本就唔识中文嘅。中文就唔系咁解嘅，择善固执，你而家系择恶嘅。咁至于鲜鱼行学校嗰度咧，我哋系疑中留情嘅。嗱，好简单嘅，你有个人肯出嚟做大花面嘅，你肯出嚟做话，嗱，我就推硬呢个国民教育噶啦。不过，嗱，你讲好多不过嘅，嗱，我又会点样教啊？点样教？嗱，我觉得最好啦，有人肯做反面教材。我哋唔去監察佢囉，睇下佢咪呃人囉。嗱，我哋唔可以话嗱，佢解释咗话佢会点样去教国民教育。嗱，但其实呢，老实讲根本就唔应该教嘅。但係你有个人话嗱，讲到呢天下无敌，讲到 佢又讲到话佢哋啲学校啊 家长啊有共识啊嘛， 咁咪睇住点教咯，咁然之后就用佢嚟做反面教材咯。嗱、嗯，就话呢啲咧就系、是、一个反面教材嚟噶啦。嗱呢啲咧就系、是、所谓毛主席成日都讲嘅，呢啲就叫反动派啦。嗱、 嗯， 反动派最得人惊嘅地方就系咩咧？貌似忠良， 嗯、 啊讲一啲咧啊正言若反，你根本分唔到是非黑白嘅嗱。胡鸿玉呢啲就反动派啦，庄呢、這个陈庄勤呢啲系反动派啦，狄志远呢啲就叫反动派啦，仲有一个啊呢、這个何启华呢啲咪叫反动派咯。嗱呢啲人先得人惊，因为平时咧道貌恶言啊，或者有一啲民望啊，去用佢哋自己嗰个民望咧去欺骗啲市民。嗱、啊，佢哋有啲人就会咁讲噶啦，哇胡鸿玉都支持、啊，阿胡鸿玉啊。是一个好值得人尊重的人嚟喎，如果佢支持，即係其实呢啲等于卖广告，点解啲人搵几千万啊搵阿成龙就去卖呢、這个啊洗头水广告呢啊，因为成龙第一出名，第二佢成大把头发喺度嘛。呢啲国民教育就係一样啦，你搵阿胡鸿玉啊嗰啲去背书嘛，搵林郑月娥出嚟嘛广告啊卖呢啲啊化妆品广告啊，其实完全冇分别嘅，呢啲系广告嚟嘅啫。嗱，广告通常咧系美化咗嘅，嗰啲头发咧啊，卖手头水广告啲头发咧，唔系真系咁靓嘅，唔系真系咁样飘出嚟嘅。你睇嗰啲飲食广告咧，啊，嗰啲食嗰啲嘢咧，啊，唔系咁靓嘅，全部都系加工过嘅。所以咧，嗱，呢啲全部系人工化嘅嘢。 呢一啲美女嗰啲相啊，着啲时装。都修饰过啦，条腰啊，吓啲皮肤啊， 尤其是而家有 Photoshop 咧，乜嘢都可以执， 乜都系 嗱，所以所有你睇到而家走出嚟撑钢贫教育嗰啲咧，全部都系 A 货嚟嘅，啊，嗰啲唔系真嘢嚟嘅，一月一句讲晒，去到今时今日，大家都褪唔到噶啦。嗱，当大家都褪唔到嘅时候咧。一个关心市民嘅政府咧、 嗯， 就真系要从善如流， 要停一停，谂一谂啊嘛， 你要停噶啦，冇得倾嘅。当你作为一个政府，你以为你做呢样嘢啊，你执行呢个政策对社会、对呢个市民系好嘅，但系市民唔接受嘅时候咧，对唔住，你收翻去啦，因为我哋唔要啊嘛， 嗯、 我唔要啊嘛，你明唔明啊？啊！我唔要，咁你点解夹硬加我要先得噶？嗱、啊，我哋电话咧就1872111，其实我哋而家就开啊，仲有几分钟咧，我哋 DBC 就开放噶啦。啊，开放意思咧就系我哋嗰、那个啊数码直播室、广播室咧、广播中心咧、 嗯， 就会开放俾公众参观嘅。嗱、啊，我哋电话187211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梁女士嘅。 早晨，梁女士。 早晨。 早晨。 林伯。早晨，大家。 早晨，你好，梁女士系。 是琴日呢我就有去过学民思潮嗰度即係错过。 政府总部 睇 见。 係啦係啦。睇见亦都好感动。咁跟住夜晚返嚟呢我就即係听到林郑讲嗰个即係记者会嗰度。咁我觉得你哋亦都漏咗一样嘢呢、 嗯、 就係佢讲嘅唔存在呢四五日会清场， 嗯，佢话从冇考虑过清场吓，系吓。 嗱，当一个有 四五日啦， 嗯， 即可能四五日之后就一定会嘅。 其实当一个咁有权有势，权倾朝野，嗱，保安局咧又系政务司司长管嘅。当一个人出嚟同你讲话我唔会清场嘅时候咧，其实个潜台词就话。我是有权清场的。 我随时 我是会清场的。等于呢黑社会凶神恶煞捧盆吉入去你铺头。你可以唔买㗎。你可以唔买㗎试下啦。就係、是、咁简单啦。根本去讲嗰啲嘢呢如果你唔会清场你使乜讲出嚟啫、啊。你可以话尊重。嗱佢可以咁样讲㗎。佢可以话我哋尊重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示威抗议游行表达意见嘅自由。 会嘅自由啊。 但当佢话我唔会清场呢句唔系漏口风啊梁女士你已经好仁慈啊对呢个吹水我。佢系直情语带恐吓。即系佢话俾你听呢政府系会清场嘅。政府系会随时清场嘅。 一定会啊。 系啊佢而家恐吓你嘛佢想吓啲家长嘛。 嗱，因为去得今次游行示威嗰啲咧，就唔系好似佢哋嗰啲咁嘅啊，即系嗰啲咩嗰啲传媒， 唔系啲常客嚟嘅， 即系唔系佢哋嗰啲 欺客嚟，喉 舌报讲嗰啲常客嚟噶嘛？呢啲都系一班家长、一班学生，佢自发上街，从来未曾咧同警察啊，或者有个冲突过啊，或者参加过咩抗即系抗争嘅行动噶嘛？当你咁讲清场嘅时候咧，就会威吓到一啲部分嘅家长噶嘛。嗱，所以呢个咁嘅吹水我咧，佢讲啲嘢咧，啊，你唔好净系睇佢表面啊，即系翻鬼佬话唔好睇个 face value 啊，你唔好睇个表面价值啊，佢讲嘅每一句嘢系度过噶，佢哋开咗四个钟头会。出嚟咁简单咩？要吹水我讲嗰啲嘢嗱，两样嘢，一啊所谓从善如流嗱，政府就嗱讲到话我哋做政从政人咧，就需要从善如流。不过与此同时都讲原则嘅，唔系话有人反对下咧，我哋就撤销个政策，呢就叫择善固执。跟住就话咧，我哋唔会清场嘅，其实就好简单，即系话俾你听，睬你都傻，你再玩嘢咧，我就拉你。嗱，你明白未啊？ 呢个我哋大家都明噶啦，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头先即系呼吁嗰啲相咧，我星期五有去，亦都影到， 我 听日系会攞去你度。我唔识呢啲嘢啊，我听日我系会直接嚟到你哋数码港嗰度跟。 但你要俾只碟我哋。 系啊系啊，我会带埋嗰只手指嚟，即系等你哋 处理。多谢你啊！ 系啊系啊系， 多 谢 你啊， 刘女士 啊， 想过嚟。 多谢你，如果你唔见我唔到，交俾我哋啲同事啊。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你啊。咁而家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系张生嘅。 张生你好，张生。 系早晨啊。 你好啊，张生。 张伯林伯。 系啊。 系啊。 你啊张伯。 我张伯，我哋同年轻仔噶啦。 系系。 咁啊，即系话关于咧个经费问题咧，我之前都唔知有冇人同我啊一样意见啦。我都好希望你哋能够即系筹集一个基金。 系， 即系话我哋做经费又好咩都好啦，由你哋运作，即系好似嗰度啊搭翻嗰个亲家台咁样，都有时话啊呢、這个每一日一个空白短信咧，其实五蚊。 我哋做善事， 做善事咯，慈善。 咁而家我哋有个1872，唔系，我哋有个22971188嗰个咧就分类广告。嗱，暂时大家通过分类广告可以支持我哋嘅。 啊，我希望咧就简化啲，男女老友都容易处理。 唔系，我哋好担心噶。 如果你推出呢个嘢咧，你或者你用咩名目都好啦。咁我起码我摆定个电话喺嗰张药院侧边，每到食药丸嗰阵咧， 喂，食咩药丸啊？ 保重保重， 你保重啊！你唔吓我，你食咩药丸啊？ 凡系影快相六字头、六字开外嗰啲啊，影快相嗰啲年纪啊，都要。带定个樽，常备嘅啦。 咁你保重下你要啊， 唔好三高都两高嘅啦。另外一个问题咧，我又有一个另外见解咧，就关于啊，你讲嗰个咩我啦，唔好讲个 吹水我啊。 佢话意兴阑珊，度日如年啊，我觉得佢系意兴阑珊。 唔系佢冇讲意兴阑珊啊，就系讲话度日如年。 唔系我理解佢系意兴阑珊，呢个系对我哋嚟讲个好消息。 系， 因为嗱，你一路闹佢咧，佢好难落台嘅。 所以唔系意气阑珊啊，佢跟住话头一个月就度日如年，佢进入第二个月咧，好似睇相佬咁讲啊。嗱，你有冇批个名噶？佢第二年咧就渐入佳境啊，而家。 我唔敢啊，喺阿 Q 爷面前啊班门弄斧。但系咧，我要推理嗰度咧，我觉得佢有种意味。同埋提示呢就佢將法落台。即係佢自己呢我唔否認佢有個野心。就係、是、話如果你梁振英瓜柴呢佢就自動上去。係咪即係好似曾蔭權咁樣老董嘅成分。咁但係如果你咁短時間呢中央好難做呢種決定㗎嘛。而且佢有考慮到中央已經俾佢過咗一棟㗎啦。而家嚟講佢又要考慮一下如果呢隻嘢夾硬咁短時間拉落嚟呢嗱，梁振英，你哋都知道佢系嬲住个香港学就系共产党嘅，咁呢个咧嬲住香港学咧就英国人嚟噶嘛，系咪？咁中央唔会咁样去俾佢咁快执个热煎堆嘅，而且嚟讲，如果你话要吹水我落嚟咧，倒不如佢其实都想落嚟啦，因为点解？佢揽麦齐光揽得咁百分百，但系点解唔见佢揽啊？阿茂波咧？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够啦，我哋要听新闻啦，唔好意思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菲律宾人质事件家属会面，领队谢廷俊的弟弟谢志恒会后表示，梁振英在会上承诺稍后出席亚太基洛三世会面，表达家属的诉求，包括要求菲律宾方面道歉。他又引述梁振英表示，会在同国家主席胡锦涛见面时亲自表达家属诉求和转交家属的信件。 特首梁振英佢都承諾咗佢會盡力係同阿基諾總統三世去爭取一個會面啦，希望將呢一件事提升到去國家層面。咁特首梁振英佢都承諾咗喺嚟緊 APEC 會面嘅時候，當佢見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嘅時候，佢會親自同佢表達我哋嘅訴求，同埋親自會將我哋一封信轉交俾國家主席胡錦濤。CY 佢都承諾咗，其實翻到嚟會同我哋再一次，即係再有一個會面去跟進翻。 被问到梁振英同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家属会面是否要转移社会人士对反对国民教育的注意力，谢志恒就说不作猜测，但他觉得政府是有诚意协助他们跟进马尼拉人质事件。民间反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朝早大约有几十人，另外超过十人无限期绝食。八九民运领袖黄丹在个人网站表示，绝食24小时声援香港反洗脑教育运动。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说，需要绝食是因为政府冥顽不灵，无动于衷。 但是今时今日为什么我们用了一切的方法，政府依然是无动于衷，甚至是跟我们说政府要择善固执，但是就完全不愿意去理解民意呢？为什么今时今日一班的老人家六十几岁都要绝食，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冥顽不灵，不愿意听取民意。 大联盟说，由于行政长官梁振英没有回应他们提出撤回国民教育科的诉求，所以会继续留守政府总部，亦都会积极筹备不合作运动，包括罢课。至于规模，就要按形势和筹备工作而定。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最新是报19536点，跌22点，国企指数跌6点，报928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系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道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今日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呢个海港政府大楼咁远噶吓。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啦。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车多铺满一浸嘅。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咧，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好啦，呢分钟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我哋嘅 D 一百分类广告，哎呀真系好有意义噶。喂，系咪咩都落得噶？阿丽如，阿珍啊，自从你离开咗我之后，我挂念你啦，俾个电话我啦。啊、又或者阿、啊、老公啊，今日我打几次电话俾你，你都冇听电话，你翻唔翻嚟食饭噶？唉，我知道你24小时都听住 DBC， 唉，咁啊听到就快啲翻嚟开饭啦，老婆等紧你噶吓。系啦系啦，啊如果俾我落咧，落下政治广告又得唔得咧？汤房波，你几时落台啊？唉，详情请打02971818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昨日是开学日，亦是政府开始硬推国民教育科的重要日子。不理是公众或是传媒，都有不少问题希望负责教育政策的吴克俭局长回应。不理是公众或是传媒，都预期这一位局长会公开交代他对各项争议的观察和看法。点知道吴克俭不但就没有主动向公众和传媒发言，即使到北区视察跨境学童翻学情况，以及到学校探访，都是静鸡鸡秘密进行，不通知传媒采访，不给传媒发问，只是由政府新闻处发放片段。这种回避传媒、回避公众的做法，不但有损新闻自由，更加清楚反映吴克俭在教育问题，特别是开办国民教育科上理屈词穷，以致不敢面对市民。好似佢咁样床头露尾唔肯承担嘅局长，都系快啲落台啦。国民教育科咧系一个带有浓重政治含义嘅科目，系同政权、政府密切相关嘅科目，本身先天性带有政治目的。比年仅六岁、思想仍然好似一张白纸嘅细蚊仔，面对呢一个染满政治色彩嘅科目，更加系非常危险嘅事情。咁大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嘅污染同埋荼毒。为免天真无邪的下一代受害，家长、市民当然是有理由叫停国民教育科啦。更加何况政府今次推出国民教育科，由咨询到筹备都异常仓促，从教育界到家长到学生，几乎都是在最后阶段才知道要落实有关的学科。至于教材、教学指引方面，老师和教育界同样都是所知有限，没什么准备和把握。在这样准备不足、不周详的情况之下，硬推国民教育科对学生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可惜冥顽不灵的特区政府对家长、教师、学生的合理诉求完全不理会，坚持要国教科即时上马。为此，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就宣布将行动升级，并且考虑在不影响家长照顾仔女的情况之下发动罢课。社论认为这些行动都是有理有节，我们亦都知道家长、学生、市民将要为这些行动付出代价，但是为了孩子的明天，为了香港的明天，我们不能够退让，我们必须继续抗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声起义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何国辉 ，DBC 要继续，唔好放弃 ，Grace Kong， 全港市民，无论你今日点样，耶稣都爱你哋，洪小琪， 支持大班，布太， 支持 DBC 数码电台继续发声，群者。 我是梁继章，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大班继续努力，身体健康。何生 支持数码电台 DBC 继续发声。黄女士， 郑大班出入平安，保重身体，希望继续开咪。陈生同陈太， 我们需要 DBC， 更需要自由声音，大家努力争取还声于民，加油！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你哋所有员工，我哋无言感激。钟女士，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择善固执，重点是在于教学方式、教材的编制。 我们那个委员会呢，哪一方面都可以讲关心的地方提出来。 以事论事，实事求是，指引有问题的话呢，政府都是愿意有商有量。 为什么我们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45分啊，咁大家留意住啦，2297-1818，咁我都攞个电话喺个网上呢都摆低㗎啦，都听到我哋嘅系宣传嘅声带下。 好简单嘅，我哋就真係从善如流。有啲听众呢就话嗱，你哋有经济困难，不如夹钱啊，搞乜搞物啊。其实我好担心嘅，因为点解担心呢？因为我哋做任何嘢呢，因为我哋系众矢之的。DBC 是个孤岛嚟，虽然话冇人系个孤岛，但系 DBC 本身就系孤岛。我哋做任何嘢就系抹黑嘅。嗱，其实咧喺过去几上一个礼拜咧，已经有啲周刊咧，呢啲咁嘅折堕周刊咧，啲记者周围走去揾人问嘢咧，就话我哋嗰个关注组咧， 系 啊，系咪有人去掠水啊？有人搞课程啊？有人搞乜搞乜、啊？ 有起底系嘛？ 根本你哋就喺度撩嘢，我想抹黑我哋。咁所以我哋每做一样嘢咧，唔紧要，一定要光明正大。嗱，呢个 D 18民星起义嘅分类广告咧，其实好简单嘅，有个热线嘅电话咧就系22971818， 系 广告传真号码咧就29971969。嗱。咁要有张表填嘅，就好简单嘅，有四个步骤啊，有四种分类广告嘅，一种就系支持 DBC， 一种系支持某一个节目嘅主持人，一种咧就表达心意嘅，一种咧就系一啲商户嘅。心意嗰度咧就包括咧生日啊、祝福啊、道歉啊、示爱啊咁。嗱，每个广告就六秒钟，内容咧就以中文以26个字、英文26个发音为准，就唔计标点符号。就可以播呢六次嘅、又可以呢一日播晒又得，分几多日都得嘅、又可以呢当然呢、可以俾多个100元都得嘅，打码又得，乜、都得嘅，呢个就 何国辉设计出嚟嘅。 广告部设计出嚟嘅。咁、言归正传啦，我哋电话旁边呢有位听众曾小姐，早晨。 早晨曾小姐。 早晨。 早晨。 是你好。 有乜意见呢？ 是。咁样啦，啱我睇咗阿梁振英出嚟讲嘅嘢，同埋我琴晚系三点半已经去到正总噶啦，留到十二点几先走噶。咁嗱，首先我想回应咗阿梁振英先啦，佢话佢系唔会出教材，政府唔会出教材，但系佢成日就系讲一边就唔讲一边。咁你政府出咗指引噶嘛？指引写得好清楚噶嘛？佢用感情嚟到教国民教育噶嘛？我谂即系喺咁几个月嚟。学文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的观点啦。咁你指引出咗嚟，系咪可以唔跟呢？原来系一定要跟㗎喎。因为其实喺网上已经摆咗一份叫做中评论坛，苹果有嗰条 link 嘅。阿李卓芬主席同一班嗰啲，我諗係有啲左校嘅教师啦开会嘅。即想有人提出话，如果有人唔跟个指引会点呀，话你哋唔使担心。我哋有事学官㗎嘛，我哋要落去督学㗎嘛。咁已经好清楚啦，係咪呀？咁好啦，另外我哋琴日喺呢个政府总部，当我哋收到消息话佢哋当时系误传以为阿林郑月娥会落嚟，你咪即刻发生咩事呀？即刻有人拦住一条路，走翘手拦开一条通道，由门口直接去到港台。不是一条人链，是三重人链。为什么是三重人链啊？是保护官员。是保护官员。 心协啊他们。 我们知道他们心协，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冲击他们。在会上当然我们有直播啦，不啱听的东西好像梁姐说我即刻嗌撤回。但即刻你知不知道主持陈景辉即刻隻手指示我们要静低落嚟。我哋全部静低。我哋系全部好听指示嘅。我哋系好激愤，但我哋好冷静，好理智。陈景辉提我哋。我哋当中会有人搞乱。如果有人嗌我哋冲入政府总部，我哋唔好冲入去。政府总部门喺我哋隔篱咋嘛。我哋从来咁多人冇人諗过去冲入去。佢话要求我哋派人入去。入嗰个叫咩话？阿胡鸿旭嗰个， 个委员会嗰个系 委员会 开展， 点解人入去咧？ 国民教育委员会 系啊，唔好讲我哋呢啲即系普通人，即系发表啲普通意见啦。曾梵光嗰啲写咗几万字啦，关于国民教育，你攞嚟睇咪得咯？ 系啦，佢最乞人憎嘅咧，就成日讲到咧，就系呢个吹水，我就话咧，好似啲反对意见啊，或者另类嘅意见咧，一定喺个委员会嘅会议上面咧发表，然后政府先至听得到，先至明白，冇道理噶嘛，真系。 政府唔系咁噶啦，以前咧政府做一啲咨询啊，譬如政制改革咧，嗱讲翻以前啦，即系嗰啲 the good old days 啊，美好时光啦，即系任权做特首嗰阵时，搞就算搞个最衰嘅政制改革，我喺信报写咗几篇嘢关于政制改革，关于呢个区议会选举嘅，你知唔知啊？录音机啊，人肉录音机啊，嗱，佢够衰噶啦，林瑞麟写一封信俾我，佢就话郑兴。咁佢客气啫，因为我识佢啊。佢就话你喺信报发表嗰篇文章，我可唔可以列入作为咨询嘅其中一啲意见呢？咁，咁我咪答翻佢话，当然啦，我发表咗就系一种意见嚟嘅。如果你我啊冇寄俾你，即系如果你要纳入去嘅，咪即管用咯。 佢应该主动去搜罗啲意见噶嘛， 系嘛？ 系咯， 嗱，即系佢可以。直情自己搜罗嘅，唔系一定要我交俾你，又唔系要入去讲嘅，甚至乎喺出边发表咗。如果真一个真嘅咨询，广纳民意咧，你都要将呢啲民意归纳入去嘅，你知唔知啊？呢啲就叫真咨询啦。即系连阿林瑞麟咁衰嘅人，佢都唔会做到今时今日呢、這个咁嘅吹水我做嘅嘢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梁振英点解唔要林瑞麟要搞吹水我呢？可能佢都睇得出吓，呢、這个林呢、這个吹水我真系打得嘅，你明唔明啊？ 根本上佢全部都系一个推辞嚟啦。 唔系啊，佢而家系心怯啊！而家一个官咧，做官嘅人咧，当你惊咗啲市民嘅时候咧，你就知道佢哋嘅心里边谂啲乜嘢噶啦。 你讲得啱啊，佢真係需要心协啊，因为我哋嗱次次我哋游完行都係星期六星期日啦，佢哋唔喺度，琴日就正正星期一，佢哋全部喺个办公室，佢听到嗰啲人叮叮 佢哋喺上边就窗口望落，佢哋好驚㗎，佢哋係 应该係㗎，坐满人黑漆漆个黑漆漆嘅人头，佢哋係需要驚㗎，佢哋知道埃及曾经有个广场起义，我哋琴日已经叫呢个广场做公民广场， 而家系人民广场啊，郑家富叫做， 唔系国，收尾真正系公民。我哋人民广场太恐怖啦，因为系曾经发生过嗰个屠杀嘅，我哋唔会叫佢做人民广场。 我话俾阿富哥听啊，叫公民广场。 公民广场， 因为我哋香港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壮大。 公民起义。 系要公民 嗱，一讲起义，共产党就脚软噶啦。多谢你啊，曾小姐啊， 多谢你。 我哋仲有旁边阿黄小姐要停咗好耐。 黄小姐，早晨， 早晨。 大班， 早晨，早晨， 林生， 系你好， 同埋所有 DBC 嘅同工成员，cheer up， 多谢你哋吓。 多谢你鼓励吓， 多谢吓。咁梁振英咧，佢就话要理性讨论啦。咁我从来见到佢喺个电视机前边咧，就我见唔到，我见到佢只系口噏噏，一心一意系想染红香港啦，好似即系中咗邪咁讲嘢。咁我从来睇唔到佢有理性与良知嘅。 系 咁何文思潮佢哋嘅道理系好清晰嘅，咁除咗佢哋嘅道理之外咧，我仲想补充咧，其实我咧知道毛泽东咧，即系睇书啊，睇嗰个历史，你都知道系一个极之残暴生活，系好荒无，即系荒淫啊，龌龊无道嘅一个人嚟嘅，字佢嘅字体系丑陋兼。变态嘅，咁共产政权咧系令到近一亿嘅人咧系枉死嘅，咁你而家叫呢班学生向佢哋崇拜，咁呢啲教材咧其实系暗藏不雅与暴力嘅，咁我哋当然系要反对啦吓。咁讲到嗰53万嗰、那个攞出嚟俾学校嗰、那个 三年嘅特别津贴啊，系啦， 系啦，咁佢系专款专用嘅，咁而家睇嚟咧，佢系唔系为咗乜嘢教育，而系纯粹系推广嗰几本垃圾教材嘅，嗰、那个学校有冇心思其实？ 佢哋係用咗佢哋嘅資源與時間，根本係毫無得益嘅呢53萬。咁我覺得佢哋係應該退返俾佢哋，係唔好用啦嚇。咁 呢啲係不義之財嚟嘅， 不義之，同埋佢係同埋三本嘢嚟推廣，係其實 promotion use 嘅。咁我想請問咁嘅情況之下，我真係想請嗰啲法律界嘅人士，加上嗰個咁用咁多錢去編一，即係咁有害嘅嗰啲教材咧， 我用咗100萬啦。 係啊，係咪牽涉咗？已經牽涉咗一個 ICAC case 咧？ 咁又唔係，咁啊政府就因為政府就冇通過招標，就交咗俾浸 會 大學 一個薛鳳璇教授 走去做嘅呢單嘢就，但問題就而家政府咧就話唔再咧撥款俾佢哋噶啦， 咁佢呢個錢佢全部我睇嚟都係 promotion 嚟嘅 ，promote 呢三本嘢。咁樣嘅喎，咁佢其實毫無益處嘅。咁我哋啲錢係咪咁樣係俾佢往？ 佢係有浪費公帑嘅，係真係嚇，同意 啊， 真係。 係啊，呢個都係我哋真係都要追究啦。咁 OK 啦。琴日我見到咁嘅情況，我真係好感動。咁到今時今日，我真係唔知道香港市民，我哋真係應該再做啲咩？ 會繼續抗爭㗎啦，冇辦法㗎啦。而家政府就唔會褪㗎啦。如果市民一褪嘅話咧，咁咧就我哋啲下一代咧就俾人洗脑噶啦。多谢电话，最后一个个电话咧喺加州打嚟嘅孙太， 孙太你好， 系郑生郑大丹， 系你好，请讲请讲。 你好，我睇几日嘅发展啦，梁振英呢个政权咧根本亦都系董建华政权嘅一个延续噶，佢哋系会漠视民意噶。 呢个叫做借尸还魂啊，呢个叫董建华借尸歪还魂。所以呢就叫做借尸还魂。 绝 对是。唔好话我呢，又话我呢就啊就佢呀，呢个真係借尸还魂，我话俾你听。即係董建华喺佢任内做唔到嘅嘢呢，呢个 CY 呢就会帮佢全部做晒㗎啦。 同埋亦都会漠视民意，睇当年23条呢唔系因为有50万人上街而退缩㗎，系要靠议会里面有人退却而退缩㗎。所以我呼吁香港嘅市民呢一定要投票。 我呢个9号嘅选举好重要㗎，因为你睇到嘅而家选举前呢佢哋嗰啲攻势呢即系个还击咧，仲系夹住夹住嘅。一过咗九号咧，我话俾你听咧，就系正如林郑月娥咁讲啦，佢分分钟就会清场嘅。 系啊，一定要靠议会嘅反对嘅，人民嘅反对喺呢种咁嘅政权系冇用嘅。你会睇到曾荫权就唔同，曾荫权好热缩嘅，悭电胆少少嘢佢都 我掟只蕉就缩噶啦。曾荫权掟只蕉就缩噶啦。啊！悭电打喝你两句。 我其实而家我有好好怀念曾荫权添啊！ 曾荫权咧，佢已经真系从善如流啊！你喝你两句话，你外加埋灯胆喎，咁啊即刻又缩啦！ 而家嘅时候，而家啲咁 啊，梁振英咧就几廿万上街咧，都睬你嘥气，唉！咁 喺度讲歪理啊！你人 到 我多啊！ 时间差唔多，多谢你电话啊！梁振英咧就住呢个国民教育咧，喺回答记者提问嘅时候，佢就话咧，各界人士无需要坚持乜嘢立场，喺撤回同唔撤回之间咧，其实空间好大嘅，你信唔信咧？跟住梁振英就话咧，好希望国民教育科啊，对佢有疑虑啲朋友咧，可以喺个委员会里边对话。嗱，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就唔会好似佢选举嘅时候咁讲话，攞本拍子簿，攞支笔担咗。 听嘅，大家意见 啫嘛，真系系要你倒翻转头啊，深入虎穴，送羊入虎口，你走入去政府总部，走去个委员会嗰度，闩埋门咧。你就可以表达意见，公开表达意见呢，梁振英是完全不会尊重的。这个就是梁振英的回应。咁作为市民，作为家长，作为关心下一代教育和香港核心价值的人呢，就一定不可以退缩的，一定要站出来。我们一定要继续支持而家喺政府总部， 支持喺公民广场里边嘅所有喺度抗争紧嘅系国家人士吓。 嗱，呢一个系一个和平嘅抗争行动嘅，我哋一定唔可以退缩嘅。尤其是喺立法会选举， 千祈唔好投白票， 一票不能少， 因为所有票一定要投给民主派和反对派的、 嗯、 否则的话呢9月9号之后呢大家呢就要饱尝个恶果的了。今天节目时间够了，听天 听天再见， 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